无异于表明恐怖主义在某程度上是可以接受。他已经致函法国总统马克龙，期望可以阻止俄国运动员参与巴黎奥运。国际奥委会上星期宣布继续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实施制裁，但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可以中立身份参加巴黎奥运。乌克兰已经表明，如果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乌方将会抵制巴黎奥运。泽连斯基发表夜间视像讲话的时候重申，绝对不能够允许俄罗斯利用奥运会或者其他体育赛事进行宣传。他说，当乌克兰的运动员在战争之中战斗和牺牲的时候，体育界不可能保持中立。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本周后期雨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3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01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44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9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84点，升2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1蚊，跌咗14蚊；美团178.9，升4蚊；阿里巴巴112.6，跌4.7；商汤2.78，升咗7仙；比亚迪股份247.6，升4；友邦保险89.75，升7.5；恒生中国企业77.54，跌咗6.6；港交所375.2，升2；中国平安63蚊，跌咗2；快手71.95，跌7.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1，英镑9.703，瑞士法郎8.498，澳元5.567，加元5.882，新西兰元5.091，欧元8.513，每百日元对港元6.0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6。日经平均指数报27458点，升75点。港金报1801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04美元，卖出192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两宗交通意外都清理好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嗰段咧就交通回复正常。咁但系前少少龙翔道天桥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嗰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咁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回薄扶林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较早前受火警影响，新蒲岗的四美街去钻石山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之间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三号干线落斜葵芳。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了药就不要揸车。最后环保处提提你，装修废物咪乱抌会影响环境和路面，下载好好抖 app 回收一手就搞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扑咗三四步， 系啦，好似左脚踢右脚咁样， 但 好似总之有人踢佢啦。 但系佢又唔系踢到， 唔系踢到， 唔知点解。咁阿 Joey 就问：喂，你系咪发冤咋？ 系啦，跟住佢嘅答案先好笑，佢就发冤题，唔系咁发嘅。咁就你发过咩？ 因为佢系资深冤题者， 冇错， 佢日日都发几次冤题 啊。 咁你不如你讲下啦。今日 段文期长，咩叫发冤题？咩叫俾人踢亲？ 系啦， 嗱，发冤题咧，真系只脚突然间软晒，行唔到，喐唔到嘅。你哋试过未啊？ 冇试过， 千祈唔好试啦。咁 就试得唔出奇嘅，因为咩情况呢？你有冇试过屈住只脚坐啊？ 避咗嘛， 避咗 起身就 唔止发软体啊，好似千之心刺在脚嗰啲咁样，你冇试尝试过咩？ 嗰啲系脚臂啫， 脚臂咯，系啊， 但佢冇嘛。 系啊， 发软体我听讲过，佢就会咁嘅。乜你有时你晕，你都会咁样噶。唔知點解、 哦、 你只腳用唔到力， 中一中咁， 又或者就係、是你企喺度，跟住你瞓著一嚿都會㗎。係 啊 係 啊， 你無端端係會 中一中， 唔知咁樣中一中只腳曲一曲咁樣㗎。係 係 係。但係我糾正翻一樣嘢，我起初咧咁啊傾一傾咧，跟住回一回神咧，我以為傾到嗰啲電線，翻嚟一睇，咦， 冇嘢， 啲電線唔喺嗰邊。 你冇電線㗎，其實 係。我後來發現啦。 所以咪就係話，其實你係撞鬼啦，係 啊。 我發現咗，係你唔發現啫嘛。 我翻嚟先發現， 你 真 人唔發現。 傾嗰一下，我以為係有。 因為你第一時間你答我哋，你就話你傾親條電線，咁我就覺得係冇傾到電線。 點解無啦啦點解電線？ 冇，因為其實我哋啲 headphone 係未插嘅嗰陣時候。 係啊， 係啊。 我介紹個黃綠醫生，你睇睇個小。 所以佢去拜神得噶啦，佢乜嘢佢都去观音庙，佢唔使惊。系啊，你观音庙求下啦， 今 次应该啱噶啦。 今次拜晒全港嗰啲咧， 系、 哦、 啊，我会为大家祝福祈福，事事顺利。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如果今日第一日翻工，有啲人今日先第一翻工， 系 啊，系啊，你讲声，开工大家，听紧就系风骚快活人。 Got Betty Davis eyes, she'll turn the music on you. You won't have to think twice. She's pure as New York snow. She got Betty Davis eyes. And she'll tease you, she'll unease you. All the better just to please you. She's precocious.And she knows just what it takes to make a pro blush. She got Greta Garbo, stand on the side.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 She'll let you take her home. What's her appetite? She'll lay you on.She'll take a tumble on you, roll you like you were dice, until you come out blue.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 She'll expose you when she snows you, off your feet with the crumbs she throws you. She's ferocious and she knows just Betty Davis 啊，收住我哋今日三小时嘅约会，呢个节目叫做《风骚快活人》，香港电台第二台约定嚟，直至到晏昼一点。有小张张、小约约同埋法院系王子咧，今日陪我哋一齐做节目。啊啊！法国，法国，法国，呢个 系我真系好担心你。 可唔可以读法国？ 系啊，冇错。 有一次咧， 我个名叫做 法院系哥哥。 唔会行山见到佢，又喺广播度会撞到佢。 又系法院系。跟住咧，終於嚟個前面有個女士喺度，哇，好尷尬！ 喺邊度啊？喺邊度啊？ 嚇！ 喺邊度啊？ 喺街度咯。 哦，呢次一定唔係法院嚟。 真係啊！ 係，意思係法，即係兩個字啫。 兩樣都有。係 啦，冇。 先係法院題，跟住 佢一定係咁樣嘅，就揸即揸得。其實我有法院題嘅情況㗎。我俾封醫生信你睇下，其實我有嘅，你唔好 介意。跟住就撲埋去。 第時你做我證人咯。 我唔會做你嘅證人。 咁你頭先你睇住啊嘛。 我做你嘅污點證人。 你講完未㗎？ 咁你見到佢 唔係真係中咗落去，好尷尬，好尷尬。 我一定會覺得係你， 唔係好彩佢 生成咁嘅樣，我真係覺得你一定係有心咯。 嗱，瑞 點啊？親點啊？親。你讲下呢件事， 咁佢反应，我想知嗰个即系反应点？ 反应会尴尬咯，同埋嬲咯。 佢冇闹，佢冇闹，你尴尬啫。佢冇闹， 佢冇闹，因为佢都睇住我中埋佢嘅，突然间就扑埋。 佢睇住中埋佢，唔代表你唔 系 有心，唔 系 有意。 冇错啊， 阿姐，唔系，但系你做唔到扮唔到噶。 我明啦，阿姐都会觉得好耐都冇俾人扑，所以其实佢冇乜所谓。 我埋佢又冇闪开， 系啊，都系唔会闪开啦。其实大家都系都系 佢有闪开， 我 又有情切 啊，系啊。 嗰次唔系嗰次，我真系 嗰次系各取所需啫， 各自各精彩。 但你知唔知咧？ 喂，你啲读书真系俾你讲过都真系 最麻烦咧，就系佢嗰次咧，佢嗰啲三楼咧尖噶。哇！整到我添啊！我都冇。 你撞得佢邊處？佢嘅衫 喺度，撞落去人哋嘅心口度 啊！係啊，撲落去啊！我講 真。所以你話係咪？我一定唔會覺得你係發遠睇啦。 佢真係睇住我中埋， 即 係 頂頭。 唔係，咁問題係在於你嘅 intention 啊嘛。 咁又唔係啊？因為我要咁講。 我冇。 當佢線緊埋嘅時候，佢點揀撞邊處啫？哎呀，唔好撞人個胸啊！咁啊，佢冇得揀嘅。 你頂頭除。 係啊，頂頭除啊！ 我先俾你頂頭除。如果我係阿姐嘅話，我都會幾嬲咯。 但係我額頭損咗。 咁你答应得噶嘛？系咪先？我谂佢着嗰件衫都系为咗应该要咁样 啊， 防范啲色狼噶咋？ 佢啲瘤会介损你块面。 唔系嗰啲金属瘤啊！ 咁你喂，其实咁你真系撞得好大力喎、 啊！佢撞得好大力啊！ 冚落去啊！如果系就系墙啊，玻璃咧系 佢应该系真系人哋嗰啲入波嗰啲顶头锤嗰啲砰嗰下噶直头 冇入波， 阿姐倒褪两步， 我点知你有冇啊？ 好彩我顶得顺， 系啊！好彩咁有金属瘤，如果唔系我都唔知点算，系咪？ 阿姐其实无妄之灾多过你， 我都觉得系啊！ 同埋咧，你好彩有阿姐帮你挡挡佢 airbag， 帮你挡挡咋？唔系你一扑落地撞砖仲惨，系咪？阿姐个金，阿姐个两粒 攞人哋电话啊， 系啊， 同人哋食餐。 好彩佢两粒金属瘤救救你咋， 系啊！ 冇佢嗰两粒金属瘤啊，你仲惨。 我两粒金属瘤可能插一插，射一射到你。 系啊， 亦都让我扭。 如果嗰度系冇扭嘅，系咪？你谂下，如果嗰个位佢系冇扭嘅话，咁你做咩噶咯？ 我唔知啊，我唔知会发生 咩 事啊。 咩噶咯？系咪先？ 直接接触咯。 系啊 ，pose and counter。 有啲嘅即系 airbag 未必系好件好事嚟噶。 系啊， 行得太快嘅话咧，呢条。你条颈会错， 哎呀！ 因为我真系试过， 你又试过？ 因为 airbag 弹出嚟嘅时候，令到我条颈错。 你试过 airbag 弹出嚟？ 我咪讲过咯，我上个礼拜讲话我唔听人哋讲嘛，买咗架某颜色嘅车嘛，两个月之后嘅话就撞咗嘛，嗰次咪弹 airbag 咯。 我即系一生都未试过见 airbag 弹出嚟， 唔见就好啦。 系啊， 因为人哋话 airbag 咧嗰个力其实好大啊，第一， 好等于呢个爆炸。 所以咧，点解六岁以上啊，應該六歲以下咧，唔可以坐前面，就係咁解。小朋友如果坐前面，個 airbag 一彈咧，分分鐘唔係救佢啊，害咗佢。 我覺得六歲以上都唔應該，因為嗰一下你都幾係啊，你咪知唔知啊？ 六歲以下 嘅 話，歲以上 係 嘛？ 因為我上次我講就一開嗰道門，其實你有冇事啊？咁就覺得我塊面冇花， 你真係咁噶？ 因為你係綁啊， 係啊係啊， 好驚啊！ 喂，如果戴眼鏡就危險喎、 啊。係啊，冇錯、啊。 我嗰時候冇戴眼鏡，係 啊，我唔知啊。總之嘅就係嗰一下咯，我戳咗條頸咯。佢你反應唔到嘅，因為其實佢好快，因為我一撞佢就砰咁樣已經彈開啦，即係咁樣就先成個充滿咗。當然我嘅人冇問題啦，但係你喺一個你完全冇情冇冇預計嘅反應之下，我個條頸就有少少錯錯咁樣咯。係 啊，都睇咗下醫生嘅嗰段時間。 即係你係撞車嘅 airbag， 你係撞阿姐嘅車 airbag。 即係我想話俾你聽嘅就係。好彩个金属瘤救咗你，系啊，射一射， 同埋 插落个鱼蛋度， 插落个鱼蛋度， 鱼蛋， 即系嗰两个金属瘤啊，就插落你个头度啊嘛，咪好似插落个鱼蛋度咁样咯，咁咪射咗啲。 同埋咧，好彩阿姐咧，即系叫做即系佢愿意谅解啫。如果嗌一句话你飞啦，你就真系唔知点算啊，系咪？有啲人好唔合理， 就咁走咗去啊。 唔系咁， 你就咁走 开 啊？系啊，咁佢原谅你， 原谅我啊？ 饮杯茶不如系咪咁啊？ 好危险啊！我真系觉得你 好危险定佢危险啊？ 佢啊， 系啊， 你两个都危险啊！佢咧就身体危险，你咧就嗰个 reputation， 即系可能佢会话你喂，你而家你出得撞 咁又未必。 其实嗰个女士真系危险嘅，如果佢即系褪一褪咧，佢都危险嘅。 点解 啊？ 撞機撞到邊度咧？ 佢跌落地咁啊，會 點樣騰騰啊？ 點解騰騰啊？ 唔係我 即 係 你嘅衝力太勁嘅時候係嘛？即係你個衝力射球嘅時候，好難講啦。 佢唔係高爭， 佢係衝力頂球啫，唔係射球。 OK。咁你自己小心啲啦，因為我留意咗你呢樣嘢已經好耐噶啦，你成日係自己左腳傾右腳噶。 好多年啦，我有朋友懷疑我個 pat pat 唔夠力啊，即係嗰啲 pat pat 嘅肌肉啊，佢俾嗰啲 咁大都唔夠肌肉， 佢冇噶冇攞有噶， 冇噶 冇噶冇噶， 佢要有嗰啲肌肉咧，你嘅下肢咧先有力。 不如話時話咧，你知唔知練 pat pat 有得練噶？ 得 練肌肉啊， 邊度都有 練真啊， 係啊，邊度都有練噶， 係啊，邊度都有練噶。又唔係邊度一年嘅，有啲地方冇得練嘅。 係咪邊啲地方冇得練？ 條脷冇得練咯， 都唔係喎，你有得練， 係啦， 都有啦。 哦，即係有啲佢失敗咗。 哦，佢終於證實。 有啲人冇得練 嘅。 全民其長， 雖然全民都有啲有得練，但係我唔相信嗰啲方法咯。 係啊，我即係其實有啲天賦嘅。 有天賦。 啊！ 明白，明白， 小心啦！但你嘅 case 咧，我都試過，我喺個樂富街市，我唔係頂頭除，我揈到阿婆，我一線街市好濕滑噶嘛，我嗰日真係不幸啦，我一線咧，嗱線嘅時候咧，你個人咪啲手腳毛一揈一即係隨住嗰個滑到嗰個勢咧， 無情力好勁嘅， 不過無情力就打到隔離，你知幾逼噶啦街市，我打到阿婆唔知邊處，因為你即太快啦， 你痛唔痛啊隻手？ 佢有少少，喂，你做咩啊？咁樣咯，即係佢又唔係好惡，但係即係佢都可能 睇到嘅， 痛痛地咯，可能佢痛痛地啦。我其實我都差唔多半個人搭咗落地嘅， 好危險啊！ 係啊，所以街市濕滑嘅街市咧，就算唔使操心嘅司機都係好危險嘅。你冇試過咩？你都有買餸㗎，即係你完全冇試過街市又俾呢啲棘到。 唔會好似你哋咁激動啩？ 嗱，街市有兩三個陷阱係濕滑係一個啦，但係人哋玩住嗰袋餸裏面咧，可能會有啲咧有刺啊，有啲尖嘅嘢啊，係啦，我又先， 我啲刺好緊要。 你明唔明邊啊？ 我知啊， 佢拉住咁行， 哇，好痛㗎！ 俾刮一下咧，又係好咩嘅？仲有一次咧，俾個電動輪椅碌到只腳。 哇！ 喂，嗰日電動輪椅嗰架白犀利，揸上 highway， 你有冇睇新聞？有個伯揸住個電動輪椅， 去 係都係架車咁樣，咁咯，係 唔好啊，危險啊！ 又證實佢真係個黑仔將，我真係已經成日中橫咁多年街市，即係佢頭先講嘅嘢，我一次都冇試過。Touch wood。But then I spent so many nights thinking how you did me wrong. And I grew strong, and I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And so you're back from out of space. I just walked in to find you here with that sad look upon your face. I should have changed that stupid lock. I should have made you leave your key. If I'd have known for just 1 second, you'd be back to bother me. Oh, now go, walk out the door. Just turn around now, 'cause you're not welcome anymore. Weren't you the one who tried to hurt me with goodbye? 度，家家有福兔。 我是风骚化为人的李丽蕊。兔仔给人可爱的感觉，想好好保护它。踏入兔年，我会当我的家人好像可爱的兔仔去爱锡和保护，了解他们的所需所想，希望全家人都互爱互良。 天下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冠确诊者隔离令即日起撤销，医管局的指定诊所和遥距诊症亦都停止运作。71间普通科门诊诊所今日开始恢复正常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夏敬恒说，普通科门诊除了每日10000个诊症名额之外，今日起亦都额外为新冠病人预留2000个名额，其中一半对象是长者、5岁以下幼童、免疫力弱等高风险病人。夏敬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亦都预留额外1000个预约筹，有需要的时候会加开。他说普通科门诊目前只是开放未来24小时的预约名额，网上系统显示现时各区门诊仍然有名额可以给人预约。夏敬恒又提到，有500多个私家医生可以处方新冠口服药，如果病人病征轻微，可以向私家医生求医，希望医管局的服务尽量留给高风险人士。新冠确诊者隔离令今日起撤销，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家庭医生林永和说，预计会多了确诊市民向私家医生求医。以他自己的诊所为例，即日有大约5个新冠病人求诊。林永和又说，私家医生会按病情向新冠病人发病假纸，如果发烧要卧床，一般会有1至2日的病假，至于是不是发出4日或者以上的病假，令病人可以获得有薪病假津贴。他说为了令对方好返之后先返工，开4日病假亦都属于合理。劳联副主席谭金莲就关注，有零售、餐饮、运输等行业请病假，除了失去日薪，亦都会被扣勤工奖。他希望在隔离令撤销初期，雇主尽量接受以快测阳性结果代替病假纸，令确诊雇员有较多的时间休息。新疆阿克苏地区沙瓦县发生6.1级地震，暂时未有受伤和损毁报告。地震在朝早7:49发生，中国地震台网测定震源深度50公里。国家消防救援局官方微博就说，震央20公里范围内人口极稀少，并没有村庄分布，震央距离沙瓦县141公里，距离乌鲁木齐市611公里。地震发生之后，沙瓦县消防救援大队人员已经赶往震央地区。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新疆森林消防总队一共1500人就地集结，做好出动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允许俄罗斯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无异于表明恐怖主义在某程度上是可以接受。他已经致函法国总统马克龙，期望可以阻止俄国运动员参与巴黎奥运。国际奥委会上星期宣布，继续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实施制裁，但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可以中立身份参加巴黎奥运。 乌克兰已经表明，如果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乌方将会抵制巴黎奥运。泽连斯基发表夜间视像讲话的时候重申，绝对不能够允许俄罗斯利用奥运会或者任何其他体育赛事进行宣传。他说，当乌克兰的运动员在战争之中战斗和牺牲的时候，体育界不可能保持中立。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本周后期雨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3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96点，跌192点，总成交金额62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2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56点，升17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9.8跌15.2，美团179.4升了4.5，阿里巴巴112.1跌5.2，商汤2.84升了1.3，比亚迪股份246元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77.5跌了7毫，百度集团140.6升3.7，友邦保险90.15升了1.15，中国平安63元跌2，港交所375.2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30.14，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2，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3点，升91点。港金报18,01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16美元，卖出1,92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系正常，九龙入口就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受较早前的火警影响，新蒲岗的四美街去翻钻石山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另外黄大仙庙附近仍然是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的，黄大仙的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道之间都是全线封闭，只是可以专线小巴驶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小西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铁路同主要干道联系市区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有时咧睇到啲社会新闻咧，见到啲人咧吓，即系同爸爸妈妈啊、兄弟姐妹啊失散咗好多年咧，即系再揾得翻咧，真系好感动。 系啊， 咁啊咁啱今日睇到一个新闻，就唔系关于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啦，系关于咧屋企另一类嘅成员，我哋叫毛孩啊吓，即系小狗仔啦， 都系家人嚟噶， 都系家人噶、哎。对于好多狗主嚟讲，一样系家人嚟噶。咁叫 Chuckle 嘅比高犬咧吓，咁啊喺元朗啊喺年初二就俾烟花声吓走咗，咁可能佢啱啱唔知有啲乡民喺度。烧烟花啦！ 呢一排系有好多嗰啲民间烟花汇演， 系、啦。 你住喺呢地方你就知噶啦。 咁佢可能散散紧步之中，砰一声咁就惊伏，咁啊走咗啦。 其实系每一年都有好多咁样嘅走狗噶， 系 因为啲狗好惊啊嘛，你喺出边嗰度，唔知咩事，拧拧拧拧咁样，又烟花又炮仗， 咁又搵唔到，咁大家好担心啦。咁啊有我哋即 系走失咗， 系啦个狗走失咗啦，咁狗主咧就好担心啦。咁亦都喺一啲嘅叫做寻狗嘅嗰啲 贴晒啲街招， 嗰啲啊贴个街招啊。好多人都知嘅，但系暂时咧，即系直至琴日啦吓，一路都冇人揾到啦。有跑步人士咧，就喺度寻找嘅 WhatsApp 里边咧话：，喂，我曾经跑步见到有一只好似系 Chuckle 嘅狗仔跑过，但系因为咧狗仔咧，就有小朋友见到陌生人咧，有时佢惊啊，佢唔敢出嚟。咁于是啲人咧。找不到他又不知道怎麼幫，就唯有在附近即失散的位置放一些食物，看看可不可以幫，起碼不會餓親他啦、直至昨天終於那個狗主就成功地去到那個現場，即是那些山友告訴他那個位置，喊喊喊他的名字、聽到狗主真的主人的聲音他就出回來 了、好 就坐在這裡，大家重逢拍了一些照片，大家很感動，哇拍手很開心、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寵物的一定會明白那種失散了找得回那種喜悅，因為在山裡面、你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很害 怕的，是啦這樣咯、很開心， 大團圓結局啦、我最近都有一個就是、見到在街上應該都是被一些煙花嚇親的一個走失了的狗仔啦、事緣就是我有一天我行山，我們就去到某啲邊境嘅地方，因為我哋必須要由嗰度咧要行翻出去市區市中心，我哋先至能夠搭車翻屋企。咁、就一路行下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一隻黃色嘅普通嘅糖狗，咁咧好怪，見人行過佢就揈尾，見人行過佢就揈尾，佢唔似係流浪狗嘅、 哦。 因為如果你見到流浪狗嘅話，佢哋通常佢哋對人都有啲戒心，但係佢係唔會嘅，佢係會自己主動行埋去嘅，即係俾人哋摸啊咁成嘅。你就會覺得咦好得意喎。咁跟住咧，我就同我另外一半即係我 Honey 啦，咁啊我一路行过嘅时候咧，佢又走埋嚟，系啦，佢走埋嚟，咁我哋真系摸佢啦。咁、但系我摸佢嘅时候咧，就发觉咧，佢其实全身咧都好多啲泥瓣嘅。咁好可能啊，就系我唔知啊，佢会唔会跌过落去啲泥瓣度，或者跌过落去啲河度，咁就好污糟下嘅。咁啊，亦都有留意到嘅就系佢冇 collar 嘅，即系佢冇一啲即系 狗带啊、牌啊、 有人养嘅一啲咁嘅迹象。但系问题系佢非常友善，呢一样嘢就会令到我哋会觉得就系话，可能佢未必系有人即系圈养，但系问题可能都有啲人会 平时都会俾 下嘢食啊咁样。佢对人类系完全一啲戒心都冇嘅，有好有唔好，因为佢完全冇戒心嘅话咧，亦都可能有机会会遇到一啲。 壞人 噶嘛，咁、我哋就兩個咧就好為佢好揪心啊，好揪心啊，係啦，咁跟住我就話咁點算好咧？咁佢好乖、一路咧都咁樣坐喺度啊，俾我哋任摸啊，任係咁喺度揈尾，喺度揈尾。咁我就喺度諗緊，我話會唔會不如去買啲嘢俾佢食咧，或者係點樣咧？又或者個附近喺度問下有冇啲人即係會見過佢或者係點啦？咁跟住咧，後屘我哋都冇辦法可以做到啲咩嘢？點不知仲有一個風景俾我哋見到，我就更加覺得即係你個心唔舒服，就係、是。咁説時遲那時快，有一架巴士埋站，咁佢就係喺邊個位呢？佢就係喺一間學校門口嘅一個巴士站嗰個位置度俾我哋發現嘅。當嗰個巴士埋站嘅時候嘅話咧，佢即刻二話不説坐咗喺嗰個站門嗰、那個站角， 好似等主人落嚟 嗰度咁樣咧，好乖咁坐喺度。跟住咧，嗰條尾係揈嘅，跟住咧就好乖咁坐喺度。你會感覺上，你覺得嘅就係會唔會呢一個就係佢日常生活，佢就係咁樣啊？ 等緊 主人。佢喺呢個巴士站度等主人咧，就係喺呢個巴士嗰度咧，有一巴士一埋站嘅時候，佢就會咁樣落嚟。 但可能主人可能唔要佢唔翻啦，會唔會 係 咁？ 我哋又係驚係咁，我哋就係驚會唔會試過就係揾架車再嚟呢一啲位置嗰度，跟住就掉低佢咧，係咪？咁、所以我哋就好唔舒服，就見到呢一下，啲人全部都過曬，啲人落曬，佢仍然咁坐喺度。 跟住個樣咧，一路咁樣望，一路咁樣望，喺度認，好似認人咁樣。即係你見到咁嘅樣嘅話，你個心係好唔舒服同埋好唔開心。咁跟住我哋話點算啊？咁啊，咁我 Honey 佢就話冇辦法啦。如果係嘅話，我哋都諗緊。如果我哋 assume 佢係應該有人養嘅，或者係佢對即係佢有主人嘅，咁不如咁啦，我哋影咗一張佢嘅相，擺上去呢啲咁樣嘅狗仔嘅 group 嗰度，就睇下有冇人係唔見咗只狗仔。你唯有可以咁樣幫佢啦。咁我哋咪係咁啊，又左又右又上又高又下，影咗好多佢嘅相，咁就擺咗上去嗰啲即係狗仔 group 嗰度。咁當然咧，好快咧就已經有好多朋友就喺度講：我冇啊，喺呢一邊附近住嘅話，我哋會希望幫你發行所有嘅消息，睇下會唔會有人走失咗一隻咁樣嘅黃色嘅狗仔。如果有嘅話咧，就再睇下點樣嘅話，我哋已經寫清楚究竟喺邊啲位置。咁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佢會走周圍走㗎嘛， 冇錯。 咁我哋臨走嘅時候咧，我就見到佢仲過馬路添，我哋就更加擔心， 係啊， 因為佢會發生交通意外，係 有 機 會，有機 會啊。咁跟住就即刻咧有一啲嘅救開呢啲咁嘅狗友咧就教我哋，佢就話其實你做少咗一樣嘢，佢就話其實當時咧你應該嘅就係要揾一啲繩。或者應該要揾一啲即係狗繩啦，或者係是但揾條繩 都好啦。 你要綁住佢，綁住佢嘅就將佢綁喺一個咧就係大家認得嘅地方，影一張相。擺上去，咁就快啲通知嘅就係我哋啦。咁跟住咧就喺嗰度住附近嘅嗰啲嘅volunteer， 即係其實佢哋有好多啲會願意幫手嘅義工咧，佢哋會上去會幫你接只狗嘅， 因為狗義工有好多 嘅。咁佢哋會去接只狗嘅。咁但係如果你咁嘅話咧，冇辦法噶啦，佢通常佢都會走啊，嚇佢就唔知道會去咗邊度嘅啦咁樣咯。咁所以其實都學咗啲嘢，即係如果萬一大家都真係會喺啲地方嗰度。見到嘅就係啲走失咗只狗仔啊，或者點樣嘅話，你哋都要去做呢一下。 記住先， 即係你一定要綁實佢，係啦，咁啊俾佢喺 嗰度。不過你又好難，你臨急你邊度揾繩啊？ 我咪就係咁諗咯，我就係啊，其實揾唔到繩，因為我哋喺嗰個地方嘅話，佢都係偏遠嘅地方嚟嘅，咁咯。咁但係就係咯，如果可以做到嘅話，咪即係如果你喺市區咯。譬如可能有時你都會見到噶嘛，即係走失嘅嗰啲狗仔啊。 因為狗仔好似小朋友嘅，佢過馬路咧真係冇乜 sense， 同埋佢唔識點去避啲車噶。 冇啊，我哋見到佢亂咁嚟啊， 係啊， 係啊，同埋我驚佢即係可能見到對面有一個人係咪 啊？ 似係個主人， 即刻跑 過 去。 係啊，我哋好危險啊！ 我 親眼 見過有一次咧，咁個主人咧同只狗知道叫蕩失咗啦。咁但係我啱啱見到嗰幕係咩咧？就隔住條馬路，個主人嗌佢一聲 Lolly 咁樣。嗰只狗咧，一見到主人咧，佢已經好，即係佢唔係，即係佢頭先蕩失咗，佢好驚啊嘛。於是一見到主人，好似見到咧沙漠有水咁，砰咁就跑出去，啲車又耷到咧，滋一聲，因為佢突然間只狗咁樣飆過馬路咧，係好容易車到佢，最驚係咁咯。希望呢只狗仔冇事啦嚇。 係啦。 咁啊，大家如果第時有呢啲情況，就 Sarah 或者咪幫下咯，做到幾多咪做咯。 我一定會㗎。 記住個步驟先。好嘅。 好啦，希望。无论是大人小朋友无孩个个都是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回来有网上情 你初初相识那日暖洋洋同去看斑马与大笨象大树下又抱白绵羊听鹦鹉的歌唱共你彼此欣赏快乐我俩共赏求再与你相见已变做愿望漫步骤雨下淡然尽望听鹦鹉的歌唱难再与你相见你他乡奔往盼会有书信我日望夜望身边知己都咁样讲只会心凄怆我的心真的充满凄怆自你迁居他乡已经过了半载如你有兴趣我对你讲一下近况对你最爱那斑马天天都去探访离别你那只畜生不悲伤我每次都会抱抱那白绵羊笼中的小鹦鹉不肯再歌唱伤心的小鹦鹉想起你不歌唱跟 接固有快信，说到你对我淡忘，还建议我今次应该点样，从他的口中得知一切真相，稍添凄怆，玉照通通销毁，只剩得三几张，求与你相对一张摆放，将一张摆于睡床前，一张我身边放。那天天清风爽，往昔快意再响，重到我与你到过每一处去看看，看你最爱那斑马，今天可会悲伤。无奈那只畜生不悲伤，我要再紧抱你，抱过那百面羊，笼中的小鹦鹉今天也不肯唱，伤心的小鹦鹉今生再不歌唱。 网上情，最遥远的关系。在世界上，人和人最遥远的关系是什么？原来不是陌生人，有阵时是自己屋企人。你有没有听过这些例子？朝头早在屋企见到，不会讲早晨，不会打招呼。但是回到公司见到同事，就开开心心、恭恭敬敬说早晨，早晨。同屋企人食饭嘅时候，有阵时偈又唔倾，自己揸住一个手提电话就喺度睇啊睇。但系同朋友啊、同事咧就好开心，倾偈倾偈，呢样好食，嗰样好食。遇到屋企人生日或者屋企嘅特别嘅日子，有啲人会例行公事食餐饭，礼物亦都唔送啦。但系当同事啊、朋友啊、情人生日，就花尽心思。当家人需要帮手的时候，就会嫌对方麻烦，骚扰自己，花一分钟时间都不愿意。当外人要求帮忙的时候，摆低晒自己忙住的事，义不容辞，尽心尽力。为什么会对外面的人好一点，对屋企人会差一点呢？为什么有这样的落差呢？因为有些人从来不懂得珍惜理所当然随手可得的东西。关系都是。亲属关系，无论是爸爸妈妈、兄弟姊妹，一出世就有，基本上不需要争取，怎样都拥有。有阵时家人之间讲嘢更加不留情，从来不会讲对不住、多谢、麻烦你等等。大部分的人对家人都是缺乏警觉性、包容的，成日以为现在拥有等于永远拥有，理所当然的心态不单止令人不懂感恩，不懂得珍惜而家拥有，甚至有时会破坏大家的关系。到快要失去的时候，才会后悔莫及，最终就会恨错难返。要改善家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改变你的心态，放下那种理所当然的心态，学习珍惜，学习感恩。当我们不再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时候，才会小心保护，珍而重之。因为爱，我们才会愿意放下身段，发自真诚的爱，必以对方为先。当你要讨论甚至嗌交的时候，想一下值不值得为了一啖气破坏家人与家人的关系。因为爱，请放下你的成见，因为一次家人，一辈子家人。 寻达你似脚的温柔，疲倦了谁来倾诉，但我心之中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 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欢乐，曾来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服开开心心紧紧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旅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欢乐，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局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旅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旅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只管一生磨练到老。 快到十一点钟噶啦，翻嚟一阵间咧，十一点后就会有呢个估估下 法院题， 法院 法院题，何法院题 系啦，冇错。 我可唔可以唔上堂？ 我都唔想上啊，我都唔想上啊，系啊， 系啦，好啦，系咁啊。都市人咧，来唔到有啲叫新年嘅习惯啦，咁样咁有个加拿大嘅健身教练咧，好得意，佢就教咗一种咧叫闭眼两分钟就睡着的军中睡眠法。点解要强调军中咧？因为军队上战场咧，就好多。第一他要争取时间睡觉，但亦都他很难睡得着，因为平平白白，又或者他刚才经历过一些很难忘的事情，所以他就针对一些很难睡到觉的，如果你因为睡得不够战斗力就会低了，这样闭眼两分钟入睡。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有少少像那些人家讲的什么自我催眠法，他说首先你要深呼吸，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些叫做教人自我催眠法，就是那些当然叫你深呼吸，由他是这样的，一般人的头开始放松， 好， 而家放松你个头， 试下先睇两分钟， 放松你块，你随时都得啦，放松块面，佢喺度咁嘅，放松。嗱，而家我因为我唔可以用翻嗰啲语气嘅，嗰啲好平静嗰啲语气咧。如果 我知你讲紧边啲，其实唔单止系催眠法，佢教瑜伽都有嘅。 系咪啊？ 系有一种叫大休息，大休息嘅就系你瞓喺度，咁跟住佢就会俾啲指令你，俾啲指令你就系你而家你放松你个头，跟住你放松你只眼睛，你放松你个一路咁样放松，跟住咧就系好似你 scan 个全身之后嘅话，你全部就放松晒，跟住可以俾你好辛苦、好舒服咁样就可以休息一下。 咁所以大家咧，嗱，我好简短，类似咁啦，好简短嘅就系你自己心里边谂，你唔使讲出嚟嘅。而家自己嘅头我开始放松啦，放松即系意思完全放松晒，跟住面啊，跟住颈啊，一路落落落落落落，然之后咧你就记得啦。好，而家脑里边系冇嘢嘅，你可以想象你瞓喺一只独木舟上边，有啲海水喺度荡漾紧，咁你瞓喺一个好漆黑嘅湖面，即系你谂一啲好静嘅地方。咁如果你突然之间啊谂起嗰个阿姐咧，顶头住阿姐咧，突然间你就咁点算咧？即刻叫自己唔好谂。冇谂，即系尽量将自己嘅图画咧拨翻去嗰个 譬如一个漆黑嘅湖面啦，又或者一张你瞓喺个吊床，咩都得嘅，船上边、吊床上乜都得，总之一个你独立系舒服独立嘅环境，咁你可以试下，睇下两分钟得唔得啦？ 我试紧。 喂，谂完之后都唔止两分钟啦，系咪？我听你咁样讲嘅话，头先都唔止两分钟。 其实系因为唔系，等翻一分钟。时间 唔重要，佢强调佢嘅有效度啫， 系 啦， 其 实 系叫你放松啫， 系啦。咁大家如果瞓唔着，可以试下。我最近咧，我自己有个方法就系瞓唔着咧，我就起身唔瞓住，因为你越系。瞓喺度逼自己瞓咧系冇意思。 系啊， 你成日都瞓唔着噶啦。 又唔系， 我好少瞓唔着喎。 又唔系咯，而家 系啊，咁咪好咯。 咁你咧？你瞓唔着瞓觉 ？O K 啊，系即系。 你就系你略嫌个人太放松啫，系嘛？你应该要 佢两分钟收紧法，佢要学翻收紧法。 你应该要将自己嗰啲位收翻紧佢，我就觉得你应该系要咁。系啦，太放松。 其实我真系咪得罪咗两位？ 唔系，唔系得罪咗两位， 系法院 睇得罪咗。呢个你前世开始。已经对我唔住啦！ 哎呀，嗱，话俾你听啊，你真系要认认真真咁氹翻我啊！ 咩啊？ 唔系我小气 嘅，哦，拎得你啊，你真系应该嘅。 原深度有50公里，国家消防救援局官方微博话，震央20公里范围内人口极稀少。并无村庄分布，震央距离沙雅县141公里，距离乌鲁木齐市611公里。地震发生之后，沙雅县消防救援大队人员已经赶到震央地区，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新疆森林消防总队一共1500人就地集结，做好出动准备。俄罗斯军队继续轰炸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当地官员说一栋住宅大楼被导弹击中，造成一个老妇死亡，至少三个人受伤。事发的住宅楼高四层，官员说遇袭大楼属于旧建筑，用木建造，顶层已经完全被摧毁，二楼和三楼受损严重，整栋楼宇不再适合居住。俄军前一日在克尔松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三个人死亡，据报另外六个人受伤。当地政府说，附近地区一日内遭受近40次炮击，俄军星期日亦都未停止轰炸行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本周后期雨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3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385点，跌303点，总成交金额7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2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52点，升1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5.6跌19.6，美团177蚊升2.1，阿里巴巴110.9跌6.4，恒生中国企业77.08跌咗1.12，商汤2.78升7仙，比亚迪股份242.4跌3.8，百度集团142蚊升5.1，友邦保险89.45升4.5，中国平安62.35跌1.85，快手70.9跌0.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2，英镑9.701，瑞士法郎8.498，澳元5.551，加元5.878，新西兰元5.082，欧元8.511，每百日元对港元6.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5。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3点，升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79美元，卖出1926.23美元。港金报18010蚊，升咗50蚊。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新蒲岗四美街去翻钻石山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之间，唯一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受影响多条九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近上桥位一浸车。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封路情况，为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活动的进行，直至到晚上的七点钟，介乎排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之间一段林村乡公所路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黄竹坑香叶道有渠务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香叶道去返海洋公园道方向，近住建德工业大厦一段快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方向西贡、科学园路买了水码头向科学园，另外仲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方向小西湾。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福道，福道，家家有福套。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有长耳朵的兔仔，听觉好灵敏，踏入兔年我都要好像兔仔咁张开耳朵，认真聆听屋企人的需要，听多啲佢哋嘅感受，做一个贴心的聆听者。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套。 话你知 呢排咧，你两个搞乜嘢啊？约亲你哋咧都话唔得闲嘅。 你估我想嘅咩？我要帮个儿生女揾工啊！佢揾亲份份都冇回音嘅，咪帮下佢咯。 老板叫我去进修下，如果唔系好难升职，咪忙住揾啲啱嘅课程咯。 你两个早啲讲我知啊嘛，放心。香港贸发局的教育及职业博览可以帮到你们。 唔通他们可以为一众学生或者好像我咁有意进修的朋友提供全面的本地及海外升学指南，等我可以按个人兴趣和能力发掘适合的进修途径？ 可以，博览设有多个教育展区，汇聚不同教育机构的课程和自我增值资讯，你一定会找到合心意的课程的。 咁对于想揾工嘅朋友，教育及职业博览又可以点帮到我哋呢？ 佢哋会有不同嘅主题职业日，重点介绍相关行业嘅就业趋势，仲会邀请业内人士分享工作经验，等你咧对嗰行啊有更深入嘅认识啊！ 听落教育及职业博览可以为有意升学、进修及揾工嘅朋友提供一站式嘅资讯平台，我哋都应该去。 个博览咧系几时喺边度举行噶？ 2月2号至5号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 O、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大麻系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 上 nd.gov.hk 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Hello， 我系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啊。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哇，34%嘅咋？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老师。 早晨，早晨。 发愿题老师越来越发越来越远。 如果老师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嗯、你们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了。你们明白吗？你还在玩手机？ 是啊，不用啊。 根据校规第62条第7章第8节。你如果是查资料可以玩 的，我真 的 查 资 料。 根据校规啊，第67章第9节咧，老师发愿题要翻屋企啊。 小张张够有玩啊，你话佢？ 冇啊，我只手几干净， 佢冇得救啦，所以 冇啊。仲要走嚟听添啊，好大声喺度听，激发佢啊，唔错，听到佢 讲。嗰档嘢梗系唔得啦，傻啦。 佢真系李福啊， 冇错啦。好，今日讲个兔、啊、兔仔个 兔仔个兔， 系 兔 年， 今年兔年啊嘛。 你哋认识嘅兔系点噶？ 好活跃啦，好活泼、嗯。 我 细个 好中意养兔仔噶，你有冇？你哋有冇养过兔仔？ 有。 我冇， 你啲有养过啊？ 有个白兔， 系咪最传统嗰啲啊？ 最传统， 因为以前系得呢啲最传统嘅买嘅啫嘛， 冇其他嘢 噶。同埋嗰阵时好容易买到噶，喺啲普普通通嗰啲咧，卖金鱼粮嗰啲咧，佢突然间摆个笼喺度，有啲兔仔喺度卖噶， 好 细 只，细细 只，系好细。佢本来好细只，但佢都会大嘅，系啦咁咯。嗯， 脑海中有冇兔仔嘅成语啊、故事啊、词语等等？ 冻若脱兔， 嗯， 兔 狡兔， 狡兔三忽。 系啱啦，狡兔三忽呢个有个古仔嘅，我想摆最后讲俾你哋听，因为我唔想你哋扰乱我嘅 syllabus， 我嘅课程 系吐气扬眉， 吐死狐悲。老师你讲咧，你谂唔谂到有啲咩？ 我梗系谂到啦，守株待兔好多嘅，系啊，兔咧以前喺中国咧嚟讲系啲瑞兽嚟嘅，即系吉祥嘅好嘢嚟嘅。玉兔系乜嘢？有冇听过玉兔？ 嫦娥嗰个 pet 子，嫦娥个 pet。宠物，我讲英文啦，嫦娥个 pet， 系 玉兔， 咪 咯，咩我边有讲衰嘢？嫦娥嗰个宠物啫嘛， 咁你咪嫦娥嗰个宠物咯。 系啊， 我中意拜 lingo 啊。 你拜咩 lingo 啊？你净系谂埋嗰啲咁嘅嘢，谂埋啲咁嘅嘢，肮脏时尚。 我想揾个蛇公跟一跟佢。 我都觉得佢系，我 想 问下大佬，我哋大家都听唔到啲嘢，佢听到喎，同埋 阿 Sir 啊嘛， 阿 Sir 都 听 到。 你真的要病向前中医， 我唔知啊， 我都唔知叫玉兔，大家听过啦， 系咪玉皇大帝嗰只兔兔啊？ 都系嫦娥嘅宠物咯。 系嗱，玉兔其实又代表咩咧？大家有冇谂？ 吓，有代表嘅咩？ 有。 玉兔代表乜嘢？ 系啊， 玉兔代表女仔。 No， 玉兔代表 有冇范围？ 你唔好有个兔字，你就系。以为女仔啦， 点解有兔仔女仔？ 兔仔似女仔啊嘛， 系啊，好可爱啊， 系啊，好干净啊， 有对啦，长耳朵， 系啊，跳下跳下咁样啦。 女仔跳下跳下嘅咩？ 有啊，兔女郎 跳跳蹦蹦啊，细路仔好中意咁噶。 点啲咗去？ 系啊， 你有冇见过兔女郎？ 冇， 有见过，有长耳仔， 仲好靓添。 系啊， 所以咧，其实兔仔都几咩噶。我哋细个咧就，我话啲功课做得好咧，就有只白兔仔。 冇 错， 做得唔好咧，或者你平时咧手指甲冇剪咧，吸就黑猪。 系啦， 重要嘅就系最中意食嘅就系小白兔糖。 冇错啦，跟住、 啊、 大哥咧就中意头先你讲嗰啲啦。 冇错啦，系啊， 老师都经历过呢啲人生。 咁你使唔使揾夜社工啊？你又讲啲嘢， 你哋两个不如两人同行，一人价钱啦、 啊。你又识话 我俾钱啦、啊，二人同行，一齐上去，唔好嬲。 O K， 要社工跟埋你个 case 啦，上同讲 肉铺， 肉铺，嗱我念句先咧，好。 你话玉兔代表乜嘢啊？你都未讲完嗰样嘢。 渐渐落西山，玉兔看看上就难。 时间啊，代表时间啊？ 唔系，最近啊， 上就难。 系啊，玉兔好靓噶嘛。 哦，系咪讲个太阳啊？ 玉兔唔系太阳， 月亮 系啦，啱啦。玉兔其实代表 月 亮，系啦。咁点解玉兔系代表月亮？ 因为嫦娥咯，就喺嗰度养佢咯， 系 咪 啊？ 因为白色咯， 唔关事。 玉兔点解会代表月亮？ 我讲啱唔啱？ 类近， 你又唔答我嘅， 因为类近啊嘛。其实系一个故事嘅，有冇听过玉兔捣药啊？ 捣 系 中药， 中药系啊， 即系一个棍仔咁样。 系啊系啊， 佢啲中医中药铺咧系咁噶喎， 哐哐声， 系哐哐声。 中药我知，但系玉兔咁样做我就冇见过啦。 系啊，嗱，我讲个小故事嚟听下，好唔 好？ 好。以前咧有传说啦，有三个神仙化身咧就。可怜的老人咁向狐狸啦、马骝啦、兔仔咧乞求食物，咁咧跟住咧狐狸同马骝都可以俾食物，嗰三个神仙，咁、兔仔死啦冇，你估日兔仔点样做噶啦？ 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割自己，跟住咧就将自己啲肉烧俾佢哋，即系俾佢食。 啊！你撞定估定？ 撞。 佢真係撞到一半，佢真係撞 佢有撞神啊！佢有撞 神，撞 噶， 撞 手神啊！ 即係白兔咧， 真係咁慘 噶，自己燒熟自己， 犧牲自己嘅生命， 係啦，就 變成食物， 係啦，俾佢哋啊！熟咗啦，你哋食我啦，咁我嚇 熟咗識講嘢噶， 話未燒之前話俾佢聽，燒熟咗我啦，你就食咗我啦。系啦，呢个系一个传说嚟嘅吓，咁个三个神仙就好感动啦，就将个玉兔咧，即系呢只兔仔咧，就送咗上去月亮嗰度，佢哋 就 成 为 玉兔啦。记唔记得？记住咯。 嗯嗯，嗰个玉系边个玉啊？ 王字有粒嘢， 系咪啊？ 字有粒， 系啊，即系个王字嗰度。 沙粒麦 喺个嘴喺个嘴嗰度， 王字 喺个 嘴角系粒麦。 你大婆麦嚟嘅嗰啲系， 咁佢玉兔上去先定诶嫦娥上去先噶？因为嫦娥嗰个屋企有玉兔啦，有吴刚啦，师傅啦。 嗱，呢个系另一个故事嚟嘅，我就唔讲呢个故事住。头先你讲咗玉兔有粒嘢咧，就 系 个兔字啦。 系咯， 咁啊讲开啦，我就话俾大家听啦。个兔字咧，其实点解咧？系一个象形文字嚟嘅， 东面 啊。话到成只兔仔咁嘅， 啊、 但系如果个兔仔冇咗粒点，系乜嘢咧？ 面 咯， 地面咯， 系啊，啱啦。咁个兔个面字咧，其实咧就系嚟自个兔仔噶。 嗯， 你估下有乜嘢 association？ 嗯，兔仔冇咗粒嘢， 系啊。咁你可唔可以俾少少范围我哋啊？ 嗱，兔仔咧，其实呢个字咧，兔呢、這个白兔呢个兔字咧，啊、就好耐噶啦， 即系动物嚟噶嘛， 动物嚟嘅。咁后来咧，由呢个兔字衍生出去咧，好多个字嘅，即系侧边有个面字， 哦、 其实都同个兔字有关嘅。又睇下你哋识得几多个字系侧边有个面字嘅， 面嚟个面咯， 系啊， 面嚟个面，仲有个力字咯， 仲有咧。 兔字边啊？ 其实嗰个日子安日个日都系噶，餐只艇 系啊， 系啊， 系啊。 哦，即系总之呢个咁，即系左右都可以。 冇错啦，嗱，兔嘅原意咧就系兔逃逸。 嗯， 因为兔仔走得好快噶嘛，我龟兔赛跑你知噶啦，我永远就跑输佢噶啦，系咪？咁个兔字咧，其实咧就系有呢个逃逸嘅意思，兔不获于人咧。即系如果冇俾人捉住咧，佢就为之免啦。 哦，即系免死啦， 系啦， 免食免死 啦，系啦。有冇听过个冤字啊？ 冤 枉啊，冤 我有， 系个冧光头， 系下边都系只兔仔嚟嘅。 系啊，你估下呢个字意思系点解啦？点解你冤啊？ 系咪搵嘢煮佢咁解啊？ 唔系， 个煲 唔系，佢冇火啊嘛、嗯，火就有机会。 搵嘢吸住佢， 因为有个穴啊嘛，上面有个穴字， 等佢走唔到。 有个冧公头， 吸住佢，等佢走唔到。 个冤字啊，冤屈个冤啊，呢个又真系啦。如果个兔仔咧有啲嘢吸住佢咧，佢走唔到咧，佢就会觉得好好冤屈啊咁样样嘅，即系同呢啲字都系咁。 系 分娩个娩字系咪又女字边隔篱有个娩？ 系啊 系 啊 系 啊， 你估又系点解啊嗱？ 兔仔生个女，或者女兔仔， 女兔仔， 异性嘅兔仔 系关于生育嘅，系关于原本嘅意思咧，就系讲系兔仔咧就弱冕啊，系指兔仔嘅生育， 嗯， 系啦，咁就叫后来分娩咧。都是指人的生育， 他们很犀利的，成日生的， 没错、啊、所以呢以前中国的古人呢就很喜欢用兔仔的，譬如说那些人生了 BB 呢就喜欢整些兔仔型的衫仔啊饰物呢，意思呢就是说百子千孙那解、啊、个兔字、 嗯、 那么晚呢，夜晚的晚又怎解呢， 日字有个面， 是啊， 哦兔仔日字有个面、啊 嗯， 日晚 日头兔仔唔知喎、 啊，意思咧就系话日头咧就有见到兔仔，但系一去到夜晚咧免咗咧就冇兔仔啦，咁就系夜晚、嗯，因为兔仔咧住喺边嘅咧，住喺地窿嘅、嗯，你哋知唔知？ 知道， 系、嗯、啊， 仲有好多个走嚟走去噶嘛， 系啊， 喺呢个窿又出一个窿又出得， 狡兔三窟。有冇听过啊？ 有， 先咪讲 嘅。但你做咩喺度瞌眼瞓啊？ 唔系，我觉得好闷。 你用分娩嘅面嚟做句啊？ 咁咪仲闷？ 我唔觉得闷喎、 啊。去到最尾嗰阵先俾你啦。系啊，我而家争住先啦。 哇，点解而家呢个学校咁冇秩序嘅？ 系啊，不嬲都系咁。 从来都系咁噶啦。 系啊，好 free 咁 啊，系 啊，俾我哋啊。 你讲咪搞到 三分先啦、啊啊。好好啊，搞到三分。以前呢又是一个战国策的一个故事、 嗯、 老师最喜欢春秋战国的啦。 那、 嗯、孟尝君呢有一个食客叫冯轩。那、嗯、孟尝君呢有一天，喂你跟我去涉邑，涉就是家宴我业，涉是啦，你即是见到 一个地方名 是啦，你帮我去收啲债返嚟，即是收借落嗰啲乡民啊嗰啲钱呢，你帮我收返嚟。 嗯， 咁我收到，咁嗰、那个冯轩问佢，我收啲钱攞嚟做咩啊？ 嗯， 咁你估佢话叫佢攞嚟做咩啊？ 佢咪应该交翻俾佢咩？ 系啊， 叫佢帮你 收 钱 啊嘛，咪俾翻佢咯， 俾翻我唔到。 系啊，卖佢话睇下有咩买，你就买翻嚟啦，咁、嗯、样样系啦。但系呢个孟尝君好有钱噶，基本上乜都有吓、啊， 嗯，即系值下三千噶嘛。 系、 嗯、 啊，系啊，系啊。咁啊，佢又去咗啦，冯轩、嗯、去到。哇！你見到佢攝入咧，佢見到咧，全部嗰啲人咧都好窮困，即係窮鄉僻壤嚟嘅。咁佢收翻曬嗰啲借據咧，你估佢點做啦？ 燒曬佢， 啱。 嗯， 點解佢會咁做啦？你覺得？ 佢想救濟貧民。 冇錯。 嗯， 係啊，因為佢覺得咧，阿頭先我講啦，孟尝君好有錢噶嘛， 覺得誒俾咗你，你都係擺夾埋㗎 啦，即 係少啲唔少啲 啦，係啦。於是咁佢翻去啦，跟住阿孟尝君。翻嚟啦， 钱呢？ 系啊，我帮你买啲嘢啊，买啲咩啊？你估佢话帮我买啲咩？ 友情， 最近啦， 诶，买咗啲大家对你嘅爱， 感谢， 系一个义字， 恩 义 个 义 字。 不过孟尝君就好嬲，你冇搞错啊？我啲钱嚟噶、啊 嗯， 你咁样搞法系啦，离晒谱嘅，跟住就好嬲啦。咁、但系咧，一年之后咧。孟尝君咧，俾人哋革职啊，因为总之就革职啦，咁啊 冇晒啲钱啦， 冇晒 啦，落难 系啦，落难啦， 咁啲人就还翻俾佢啦。 佢脑，佢去咗涉入嗰度，哇！啲人咧知道嗰个恩人翻嚟啊，喺一百里以外咧已经夹道欢迎佢啦，即系呢个恩公翻嚟啦。咁然后佢先知道，哦， 果然 呢个义字，跟住咧 真系好有意思嘅。 冯轩就讲翻狡兔三窟。兔仔有三个窟，而家你翻嚟 住嘅地方个窿窿， 窟即系个窿， 系啊，即系个窿， 系咪啊？ 嗱， 嗱，佢又應該諗衰嘢啦，嗱，即刻諗衰嘢啦， 佢係好衰嘢。 你哋話我咧，我咩都冇講， 你唔好面紅啦，笨。 我唔講嘢都有，都係講衰嘢，咁就冇得講啦。 但你嘅態度 冇出聲， 冇出聲都係講衰。你繼續講。 係，咁佢話嗱，兔仔有三個窟，於是可以匿埋啊、避難啊等等。你依家咧，即係佢話萬常骨，你而家得一個窟。就喺攝入嗰度啦，這個窟咧已經係足夠，即係保住你啦，因為佢唔使周圍去啊，頻頻撲撲啊咁樣樣。 嗯， 這個故事教訓我哋乜嘢啊？ 對人要好啲， 要有義氣，做人要有義氣。 誒、就嚟到尾咯，你頭先爭我啲咩啊？ 一條題，分娩作句， 分娩 作句，鹹濕仔。 咸湿仔，咸湿仔就帮手作 一句， 哦， 唔准有咸湿食物。 女人要分娩，男人好想见， 错， 点解错？ 从来冇男人想见分娩， 我想见噶，好多老公好想睇住佢出世噶，你知唔知噶？其实 我唔知， 哦，嗰个系啊，因为嗰个过程咧好神圣啊，同埋咧系可以喺侧边咧扶持支持太太嘅。真系噶，好、多老公好想喺个分娩过程里边。 但我见到你嘅眼神都有啲诚意放过嚟， 到你。 嗱，俾多个 option 你啦。如果你唔中意做分娩，兔字又得， 兔、啊、 用兔仔个兔意作啦。 哦，咁、哦、今年就系兔年咯，咪祝大家咪又系嗰啲咯，兔气扬眉啊！ 我哋真系好求其， 细路长好求其喎， 系好求其啊！ 哎、你睇下佢嘅衰样，分娩我就系写咗个分娩系 F U N 分 娩咧， 但我谂唔到啊，嗰、那个面啊就系我哋嗰个面咯，唉、哎、面啊分就面啦，你俾我啲分都面啦，唔使俾， 面啊面啊面底。 好嘢，今日就讲呢个兔字系咪？ 系啊，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食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系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呢？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撤销新冠确诊者隔离令的安排，医管局的指定诊所即日起停止运作，71间普通科门诊诊所今日开始恢复正常服务，并且会为新冠确诊病人提供治疗，和为合适的病人处方新冠口服药物。其中在南葵涌普通科门诊诊所，朝早已经有不少确诊者到场求诊，有第二次确诊的患者话唔知道事先要在手机应用程式预约，到场之后需要即时网上登记补办。他话以往直接去诊所登记就能够获得诊症，而家安排繁复。有市民陪同大约80岁第二次确诊的屋企人求诊，满意新安排，亦都有到诊所复诊的非确诊长者话担心会被感染，认为分开确诊者和普通病人的诊症会比较好。新冠确诊者隔离令今日起撤销，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家庭医生林永和话，预计会多了确诊市民向私家医生求医。以他自己的诊所为例，即日有大约5个新冠病人求诊。 林永和又说，私家医生会按病情向新冠病人发病假纸，如果发烧要卧床，一般会有一至两日的病假。至于是不是发出四日或者以上的病假，令到病人可以获有薪病假津贴，他说为了给对方好翻之后先翻工，开四日病假亦都属于合理。劳联副主席谭金莲就关注，有零售、餐饮、运输等行业请病假，除了失去日薪，亦都会被扣勤工奖。他希望在隔离令撤销初期，雇主尽量接受以快测阳性结果代替病假纸，令确诊雇员有较多的时间休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宣布简约公屋八幅用地选址全部确定，足以兴建三万个单位，其中三幅土地位于市区，而九成单位的位置都会在市区或者发展成熟的新市镇。何永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界的五幅地当中，三幅位于屯门的土地，包括三 A 区和54区以及小榄落安排都已经发展，而在元朗油博路和上水莲塘尾的简约公屋将会安排小巴和巴士接驳，方便市民出入。被问到会不会以更便宜的租金吸引市民入住较偏远的简约公屋，何永贤说，公屋租金本身不高，简约公屋的租金是公屋九折计算，很吸引。而新界简约公屋细单位最便宜的租金是780元，较大的四至五人单位租金大约是1800元，亦都较市区的价钱低。南韩今日起解除室内口罩令，但是公共交通工具、医疗机构等部分疫情感染高危场所仍然要戴口罩。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说，政府今日起只是建议民众在室内戴口罩，不再强制要求。根据新规定，民众可以在超市、学校和体育设施等大部分场所不戴口罩，但是公共交通车厢、医疗机构、药店和疗养设施、精神卫生设施、残疾人福利设施等高风险场所将会继续维持室内口罩令。防疫部门又强力建议，有新冠感染症状或者同疑似症状者有过接触的人士和高风险人群等佩戴口罩。南韩过去一日新增7416宗确诊个案，再多30个患者死亡。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本周后期雨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2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01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92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70点，升1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5.8跌了19.2，美团177元升2.1，阿里巴巴111.6跌5.7，恒生中国企业77.2跌1元，商汤2.79升8仙，比亚迪股份244.2跌了2元，百度集团141.6升4.7，盈富基金22.56跌了2元，友邦保险89.2升了2毫，中国平安62.6跌个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30.07，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3，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 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9点，升56点。港金报17,980蚊，升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09美元，卖出1,92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姑先提翻你，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新蒲岗四美街去翻钻石山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之间，唯一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受影响多条旧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三线过海暂时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黄大仙庙有农历新年特别交通安排，黄大仙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凤德道之间全线是需要封闭，只准专线小巴驶入。另外，为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活动的进行，直至到晚上的7点，介乎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之间一段林村乡公所路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九龙塘哥和老街有渠务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哥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义德道至德云道之间的一段快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向科学园，和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向小西湾。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是判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冯晓琴为了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开启了一段他自己都没想过的崭新人生规划。胡青如同思源的重逢引起不少的现实问题，令他们开始对情感生活有更深刻的思考。 国剧830，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时间是11:41，回来我们的风骚快活人，提提大家今日天气咧就18度气温，相对湿度29%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天晴非常之干燥啊，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天渐转多云，有两阵雨，气温回升啊。本周后期雨量增多，咁今日早上咧，我见到天气咧，对于大家嚟讲，唔知道会唔会觉得哇，好似好冻咧？ 慢慢又好似回复， 系啦， 春回大地。 但今日咧嗰个叫做 氣温個上落都幾大啊，幅度嚇。馬老師你覺唔覺得？因為今朝咧有個朋友咧 send 咗個 cap 圖俾我，佢哎呀你知唔知啊？得1.8度啫，咁樣我都覺得 1.8度， 我真係覺得嚇唔係啩？點會凍到咁啊？咁可能喺唔同嘅地區咧落得嘅氣温咧都有少少落差嘅嚇， 就好舒服啦。 好啦， 8度啊， 點都好啦。咁朝頭早一早出門口咧著緊件衫啦。好，今日講一套咧。我睇咗嘅韩戏唔系剧啊，因为佢系一个电影嚟。 电影好啊， 韩国电影 两个字嘅啫、 嗯， 叫做静，安静嘅静，然之后一个大草依字，静依咁样，好笑嘅。喺个网上咧，如果你查呢个静依咧，佢会括住。不是靜怡啊，佢驚你估，即係你揾阿大雄嘅女朋友咧入錯咗呢一個嘅， 即係個阿姨叫做靜，叫做阿靜嘅姨。 呢個咧就係 呢啲我有興趣。 靜姨，你我中意睇啊。 係啊，靜英英或靜姨。 呢一套戲咧，令我諗起《明日戰記》啊，古天樂嗰套。點解咧？第一，佢製作費都唔少啦，佢係200亿韩元，大約係港幣1.2亿到啦，即係呢一套戲。咁另外咧，佢都有講地球去到某年某月某日之後咧，就唔得啦，咁樣地球。好多嘢發生啦嚇， 又係嗰啲科幻 科幻電影，好啦， 災難電影啊， 科幻。 科幻災唔災難啊？有冇災難？ 都算災難嘅， 因 為 佢就唔得啊嘛，係 啦，地球 唔 得 啦， 咁點咧？個地球人咧分批咧。唔同嘅國家，唔同嘅人咧，去咗幾個唔同嘅星球，咁但係後來又係好似而家有時都會發生啦，即係嗰啲叫戰亂嘅內戰，即係呢個打嗰、那個，嗰、那個打嗰、那個，咁於是咧，因為到時咧嗰個科技咧就好發達噶啦，就有一啲咧叫僱傭兵，但係呢僱傭兵咧係去打，其中一個咧就係靜依啦，嚇、呢個韻靜 女人嚟嘅， 女人嚟嘅、一個。少少中年啦， 點 解 用 個 識唔識㗎？係 啊，點解用個依字嘅？ 係咯。 佢譯翻過嚟啫嘛，其實佢個名字，即係佢韓文唔知咩 Wang Chen Yi 咁樣，即係都係咧Marshall Kang 咁，佢譯翻過嚟嗰個音咯， 個名嚟嘅， 個名嚟嘅，係啦，咁呢個僱傭兵咧受傷啦，唔得啦，咁當時咧個科技咧就係可以將人嗰個腦部咧所有嗰啲資料 data 咧係 pass 落一個叫 AI 嗰啲叫做機械人裏面嘅，咁落咗呢個機械人之後，佢仍然係一個僱傭兵，一路去打咁樣。好啦，咁而研發嗰、那個即係呢一個組裏面研發個組長咧，呢、這個女演員咧，亦都可以講講呢個女演員，因為佢一套戲咧係2022年嘅一月，舊年一月拍，呢、這個女演員五月。過咗身，咁、所以呢個戲咧上演嘅時候咧，佢都有 in memory of 即係呢個女主角咁樣，叫姜秀妍啊，姜秀妍就呢個戲嘅女主角啦。佢咧嗰個僱傭兵即係個靜姨咧係佢媽媽嚟嘅，佢細個嘅時候媽媽已經成日出去打仗噶啦。好啦，到後來佢大咗咧，成為一個科學家啦，佢就將媽媽即係嗰個機械人咧不停研發、不停研發、不停研發，佢希望將媽媽嗰個精神可以一路咁樣延續落去。點知道終於有一日。國家話俾佢聽，我哋同所有嗰啲敵人咧講妥啦，唔使再有僱傭兵啦，我哋毀滅咗佢啦，或者我嚟做其他用途啦。咁佢點樣去面對？即係媽媽本來係一個叫做誒戰鬥嘅機械人，而家話冇用啦，我哋而家唔打仗啦，呢、這個機械人已經冇用噶啦。佢點樣去即係面對呢個事實咧？咁樣，我覺得呢套嘢好得意啊！第一，佢嘅嗰啲特技做得幾好啦，嗰啲機械人嘅特技啦。咁第二就係話佢將親情一樣嘢咧擺咗落去一個乒乒乓嘅故仔裏面，你唔會覺得係好好違和，即係你唔會覺得咁奇怪嘅，無端端又會講下媽媽同女嗰啲感情嘅咁，咁係成套戲都幾冇咩冷場嘅，幾好睇嘅。咁啊，個零兩個鐘值得大家花少時間咧睇下佢嘅特技製作啦，同埋一套都我覺得係幾好睇嘅戲，就叫《靜依》 嚇， 韓國電影啱上咗。呢、这個電影平台大約係一個禮拜多啲啦，就係咁啦。 好，咁我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就有少少同以往嘅唔係太同，咁就係因為嘅就係有時電影咧未必真係可以揾到一啲好嘅介紹，咁我又為乜嘢都會睇，咁所以我就今日有一日咧同阿馬小強頭先咧喺我哋門口嗰度咧傾傾偈嘅時候咧，我發覺就我想轉一轉，不如我想介紹大家睇嘅就覺得非常之有意義嘅一套紀錄片。 啊、好， 係啦，大約係40多分鐘，我諗一個鐘頭都未夠，咁我覺得若果你喺40多分鐘裡面嘅話要講一個故事嘅話咧。 呢一樣嘢係好見功力嘅。 嗯。 咁而我要介紹嘅呢一個紀錄片咧，就係 NHK 就係一個日本嘅電視台啦。係。佢所拍嘅紀錄片，其實我都好推薦俾大家，因為咧其實NHK 所拍嘅好多紀錄片，我睇過有好多個，佢哋都係做得好好嘅。 嗯。 而今次呢一個特別吸引我嘅眼球嘅，因為佢個 title， 佢個名字就係叫做《當失智症醫生得了失智症》。 嗯， 一睇嘅話，跟住我睇咗少少個 trailer， 哇，已經忍唔住啦，即刻就周圍去揾去撳嚟睇啦。咁其實都係個揀好簡單嘅，你只要打嘅就係 NHK on demand， 咁你就可以裡面咧就可以揀到呢一個嘅 documentary 可以睇到噶啦。咁，要介紹嘅呢一位嘅失智症嘅醫生咧，其實佢本身係一位日本嘅失智症嘅權威，佢係位醫生嚟嘅。佢嘅名字叫做長谷川和夫，一生致力咧就係會幫人睇症啦，甚至乎會研究失智症呢樣嘢啦。寫嘅書有成200多本咁多，由40歲開始嘅話，做咗好多嘅臨床，做咗有好多呢一方面嘅一啲嘅功夫同埋功課。咁其實咧，到佢好不幸地喺86歲嘅時候咧，佢被確診，佢自己係患上咗失智症嘅。咁，當然啦，失智症有好多種嘅嚇，又有阿茲海默症等等，好多種唔同嘅。佢呢一種叫做嘅就係可能係嗰個功能嘅衰退，又或者係記憶力嘅衰退咧，係咁多當中係比較慢嘅。所以佢致力於嘅就係，既然我自己一生都喺度研究緊呢個失智症嘅呢個病嘅時候，如果我係能夠真真正正都患上呢個失智症嘅話咧，佢覺得佢自己應該要好地咁樣真真正正先知道失智症原來是一件什麼的事。而曾經有一位的前輩也跟他說過，他就說等到你失智的時候，你的研究才真正完整。很久之前已經跟他說過這句這樣的話了。 既現實又悲哀。 既現實又悲哀。咁但係佢就真係會覺得嘅就係，我以往去確診一啲人嘅失智症，或者去醫治一啲呢一啲嘅病患嘅時候，佢只係會覺得嘅就係，我係從我自己一個醫師嘅身份，一個醫生嘅身份，我以為乜嘢係適合佢哋嘅，你必須要做啲乜，原來全部都冇用嘅。 因為佢係一個旁觀者啫，只係。 當佢唔係，當佢自己亦都成為咗一個嘅病人嘅時候嘅話，佢先至真真正正知道失智症係點樣嘅一回事。咁裡面嘅紀錄片我覺得好，一個後生嘅日本嘅導演啦，咁跟住佢啦，大約係2年嘅時間，由佢確診自己係成為咗失智症之後嘅話，佢究竟有幾半年之後嘅話已經開始覺得佢嘅身體唔係咁好，一年之後佢又會係點樣，日常生活又會係點樣？但係我覺得好令人覺得欣賞嘅就係佢仍然繼續去做一啲嘅演講，佢仍然繼續會係寫自己嗰啲日記，希望嘅就係當佢自己成為咗一個失智症嘅病人嘅時候嘅話，究竟佢嘅心路歷程係點樣嘅？ 我想問咧，咁你睇個紀錄片咧，佢話佢患咗之後嗰個言行舉止啊，或者佢日常生活係咪真係有好大嘅分別？ 好大嘅分別，好容易攰啦，唔記得咗自己有冇食藥啦。所有嘅嘢嘅話，其實真係要佢個太太照顧啦。咁所幸嘅就係佢個太太同埋佢嘅女都係不斷咁樣照顧佢嘅。有時譬如可能就係安排咗有一啲嘅譬如一啲講座啦，佢唔記得咗啦。同埋佢就係成個人都成日都係坐喺度， 掹掹掹咁樣。 係啊，好呆咁樣咯。咁就係但係有時有啲嘢佢就希望能夠可以繼續翻佢之前嘅一啲嘅生活嘅就係，例如佢每一日佢朝頭早起身，佢一定會去一间自己再熟悉嘅 coffee shop 嗰度坐喺同一个位嗰度去饮咖啡，佢每一日也如是。咁而且嘅就系仲有嘅就系里面嘅 documentary 有讲到嘅就系，当佢要去成为咗一个被照顾嘅人时候，照顾者佢哋嘅心声又会系点样咧？佢亦都会有一段嘢嘅就系呢一位嘅医生同佢嘅女儿，大家喺度倾偈。咁佢个女咧就只系好轻骑咁同佢讲就系今日星期几啊？佢记错咗，咁跟住佢就笑佢。佢冇嘢，其實佢就話你而家就係用一種嘅就係平時普通人嘅一種嘅態度嚟同我講嘢。其實實際上佢就係話，對於我自己嚟講嘅話，我會覺得咁樣嘅話係好唔開心嘅。咁同埋佢就係話，你會唔會覺得就係如果我而家呢一刻死咗嘅話，你會好開心？係咪啊？對於你嚟講嘅係一種釋懷，即係你裡面有好多呢啲佢嘅糾結啊，佢嘅掙扎啊，其實係好難被人哋去了解嘅。咁而難得仲有一樣嘢嘅就係話，雖則佢已經患病，但係佢每一日夜晚瞓覺之前嘅話，都必須會同佢嘅太太会讲一声辛苦晒啦，多谢你，即系等等呢啲咁嘅嘢啦。咁我觉得好值得去睇咯，因为其实喺里面嘅话，你会见到嘅就系话自己本身系一个医生，跟住佢变咗系一个失智者，佢变咗系一个嘅病人。咁跟住佢就系照顾者，佢哋嘅态度又会系点样，佢哋嘅睇法又会系点样，几咁唔理解呢一个嘅病嘅话，其实佢哋大家都互相喺度摸索嘅。咁我觉得最正嘅啲地方嘅就系话佢。 曾經在 作為一個醫生的時候，就叫啲病人，如果是的話，你是失智症的話，照顧你的人很辛苦的，那不如你都去一下啲日間的照顧中心嗰度，等一啲照顧你的人冇咁辛苦啦。好啦，咁佢成為咗病人之後的話咧，佢就嘗試去做一啲嘅就係佢以往作為醫生嘅時候叫人做嘅嘢啦。去了一日就即刻喊住翻要走，咁佢就係話實在太冇尊嚴，做嗰啲嘢我其實根本係冇用嘅。有試過嘅就去住一啲嘅就係嗰啲照顧佢嘅，即係譬如老人院咁樣啦，又係啦，住咗一晚之後嘅話，跟住又翻嚟，跟住佢就係話我實際上每一日我起身，我根本就唔知道我自己係邊個，我唔知道我喺邊，我唔知道我自己要做啲乜嘢，係啊，即係嗰種咁樣嘅感覺。是啊，而是他说每一样东西我都是不确定的，不确定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几多点，现在是早上定是夜晚黑，即是这些等等的东西的话，他全部是在他的日记里面他会写低晒。那其实我觉得是很值得去看的。咁啊，所以就係呢 個真實性， 我就想介紹係 NHK 嘅呢個紀錄片，大家可以望下啦。 係啊， 我一路睇一路係冇辦法，你係啊， 明啊明啊，係 啊咁咯。所以我覺得即係倒不如，如果係咁嘅話，有時間不如睇一啲呢啲咁樣嘅即係紀錄片啦，咁樣咯。 因為我曾經寫一個類似咁嘅故事啦， 記得阿志康學症啊嘛。 係啊，咁我就係做過啲功課嗰陣時，咁我又睇一啲嘅電影啊、書啊、文章啊，然後打電話同啲相關朋友。傾下偈咧，咁我真係知道咧，原來一個失智症嘅朋友咧，佢係好無助，同埋慢慢越嚟越即係照顧唔到自己，跟住終極就係死亡。因為到嗰陣時，目前嗰陣時嘅位置咧，就係冇藥醫嘅，依一個係冇任何方法去嘅。 佢只可以延緩佢嗰個狀況，但係嘅問題係，你都會一路睇住佢，佢唔會好翻嘅。係 啊， 佢只會就係慢慢慢慢變差咯。 同埋佢唔會記得你。 我覺得佢最能夠可以真係點提嘅就係佢嗰個前輩好早之前同佢講咗，佢就除非你得咗失智症啦，咁樣嘅話咧，你嘅研究、你嘅臨床嘅話咧就為之完整啦。我唔可以咁樣講，係咪一語成慘定係點樣嘅啫？佢就係話完就講到呢一樣嘢。你而家係一個醫師，你有一個權威係嘛？你就可以咁講、咁講、咁講，直至到你真係成為咗一個病人嘅時候嘅話，其實你真真正正先至了解什麼是失智症，即係好似個圓圈咁樣。我係啊，我嚴重地推 多謝推 多謝嚇，即係我嚴重地推介大家一定要睇呢一 個。好睇好。 阿馬小強寫歌咧就係早期最早期片段人間嘅一個故事，如果大家有聽過嘅嚇，嗰個阿朱海默症嗰個。 係啊。 咁啊，想記起， 未想未敢忘記，但又記不起。 係啦， 又係講啊阿鋭鋭飾演一個又係醫生。 好好演得。 然後佢又係， 不過應該已經 archive 嗰本應該冇㗎啦，係 啦，兩年前㗎啦。 所以我覺得其實一個人嘅記憶係好緊要㗎， 係啊， 即係你如果啲新人嘅話，其實你留下什麼嘅啫，你只係得記憶嘅。 最愛嗰個唔記得咗，你諗下幾傷心，係啦。今日介紹嗰套戲咧就叫做《The Menu》，係香港就叫做五星級盛宴，星係血腥個腥，係啦。我覺得呢一套。好正嘅， 我都有睇。 系，我哋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見。 冇錯， 唔緊要。我覺得個譯名譯得好，因為佢係血腥嘅聲。咁但係咧，其實就講一班人咧，就慕名去一個名廚，去一個荒島嗰度食佢整嘅大餐。 係，類似啲私房菜咁啦。 冇錯，1200多蚊美金一個人。 好貴嘅。 係， 佢嘅人乜人都有。 係啦，富豪啊，食評 家。 係 啊。 咁其中有一個女仔咧，就係因為個男主角。咧佢臨時個女仔咧， 要帶佢嗰個人唔去， 跟 住咧就 換另一個女仔， 即有張飛去啦。 係啦，係啦，唔好嘥。 其實佢唔想嘅。 係啊，咁其實我覺得咧，做個佈局咧，有啲所謂嗰啲叫做恐怖片啊，又唔叫恐怖片嘅嗬。 驚慄片係咪？ 跟住就韞咗你咁樣喺一個荒島 嗰度， 係 啦，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咁啊，開始上菜啦，即係嗰奇奇怪怪已經話嗱，呢度你唔准去啊，嗰度唔准去啊。佢哋經過一度咧，有啲擺曬啲床喺度嘅，好似嗰啲監獄咁嘅。佢就話：誒咩嚟㗎？我哋今晚就瞓呢度㗎啦。佢哋已經覺得好奇怪嚇，冇搞錯啊！我哋千幾蚊美金一晚啫，係一個餐啫，即係講成萬蚊啦。呢個瞓呢度都唔搞錯啊！咁一路入去，其實啲地方好靚嘅，然後一路上菜食餐啊。咁其實咧，佢都覺得奇奇怪怪咯。第一個 point 就係話冇麵包食嘅， 啲人好想食麵包，但係咧佢哋想咧就係話想嗰啲點麵包嗰啲汁醬俾你喺度食，你料嚟食啦。其中個男主角咧就覺得名廚一定係咁噶啦，咪料嚟食咯。 我覺得佢有少少諷刺嘅就係嗰啲咩分子料理啊， 冇 錯嗰啲嘢。 佢又一點一辣， 一點一撇一辣啊嘛。 係啊，即係我覺得係 唔飽嘅，係咪？ 又係一個諷刺，佢解釋翻點解冇麵包食，冇錯啦，即係 信任名牌，係 啦， 名人話咁就咁， 似是而非，你又唔好意思舉手問我， 你又唔好 challenge 佢， 係 啦，係啦，咁成個佈局咧就。一路一路推向死亡，然後有人就廚師就斬咗其中一個尊貴客人嘅手指落嚟，跟住啲人先知嚇、原來真係咁血腥啊！因為呢個荒島嚟啊嘛，冇地方走噶啦，如果打唔撞個女仔咧，就真係發覺。好唔妥啦！佢都拆穿咗好多嘢，而佢都即係親手殺死咗個女管家啦。咁、我其實睇呢套戲咧，起初我都要調整自己嘅心態嘅。呢、這個原來係真係會兇殺案一啲咁嘅暴力片嚟嘅，咁啊開始調整啦。咁、其實我覺得有前面就好睇嘅，後邊好似略嫌鬆散咗少少。 係啊，我覺得後邊好似收唔到科咁樣， 係啊 係 啊， 收唔到尾。 係啊，咁大家如果即係享受呢啲咩驚慄片咧，我覺得係咯，睇下咯。咁嗰個結局幾得意嘅，嗱就唔劇透啦，你自己去參即係睇下啦。甚至個女仔打電話，終於揾到一個無線電去求救，於是見到咧話水警嚟啦。咁到咗嚟到之後又點咧？睇下啦， 好中局咁樣啦， 冇錯啦。 OK， 好啦，翻嚟十二點鐘之後就會有淑 女 關注組。 哎呀，嚟咗啦，麥吉 姐，麥吉姐嚟咗啦， 清楚清楚， 有杯茶先。 好啊。 Loser， 你可以说一次 yes 吧。失败摆在自动之下，不用耐力大力攻下，想追阻力都未吗？肯定就是你，再自定大量感激，错过你，肯定就是你。你败在试试孤寂。 快到十二点钟啦，听你系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爆人啦，十八度气温，气温回升咗好多噶啦，但系相对湿度咧都跌咗好多，而家得23%，好干燥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我哋先听咧十二点新闻报，继续翻嚟啦。 加巴黎奥运，乌克兰已经表明，如果允许俄罗斯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乌方将会抵制巴黎奥运。泽连斯基发表夜间的视像讲话时候重申，绝对不能够允许俄罗斯利用奥运会或者其他体育赛事进行宣传。他说，当乌克兰的运动员在战争之中战斗和牺牲的时候，体育界不可能保持中立。 俄罗斯军队继续轰炸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当地官员说一栋住宅大楼被导弹击中，造成一个老妇死亡，至少三个人受伤。事发的住宅楼高四层，官员说遇袭大楼属于旧建筑，用木建造，顶层已经完全被摧毁，二楼和三楼受损严重，成栋楼宇不再适合居住。俄军前一日在克尔松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三个人死亡，据报另外六个人受伤。当地政府说附近地区一日内遭受近四十次炮击，俄军星期日亦都未停止轰炸行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30% 左右。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2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357点，跌330点，总成交金额98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70点，升1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3.6跌21.4，阿里巴巴110.8跌6.5，美团176.6升0.7，恒生中国企业77.04跌1.16，商汤2.83升1.2，比亚迪股份244.0跌2.2，盈富基金22.5跌咗2.8，百度集团141.6升4.7。友邦保险88.85跌咗1.5，中国平安62.5跌0.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9.707，瑞士法郎8.503，澳元5.554，加元5.878，新西兰元5.084，欧元8.5131，每百日元对港元6.0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7点，升24点。港金报17,98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07美元，卖出1,92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咧就比较挤塞，咁特别系去海旁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漆咸道南。咁漆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马伦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畅运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德成街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底。另外受较早前的火警影响，新蒲岗的四美街去回钻石山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彩虹道之间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福道，福道，家家有福套。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兔仔性格开朗，平易近人，俾人一种欢欣的感觉。 踏入兔年，我会讲多啲笑话氹下屋企人，将正能量同埋快乐带俾家人，令屋企满载笑声。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套。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激啊马家姐啊，见到你 冇啊，同佢好和平相处啊。 唔系啊，头先同佢讲话咁高胆固醇，佢就你嘅死人手指啊，我睇到 啲。我觉得佢有脂肪肝，呢个系个警惕，因为我哋好多听众都担心马家姐个肚啊嘛。 呢、个真啊， 系啊， 你觉得佢有啊？ 系啊， 点解啊？ 目测啊嘛，我见过咁多人，系咪先？睇下你见到啦，马家姐手脚咧肌肉又冇乜，又话容易扑亲啦，只马蹄系咪？ 系啊。个马蹄铁系好容易会留低， 系啊，肌肉流失啦。细 佬嚟噶， 我知。 咁啊点啊？即系 因 为可能有机会， 三十岁以上咧，即系个肌肉流失系每十年可以大约3%至8%， 系啊， 所以年纪越大系啊。50、60岁，60岁以上咧就流失得更加快， 啊、 所以真系，我觉得佢个肌肉唔够咯， 直头系啦， 系啊， 肌症啊，简直系， 系啊，肌小症啊， 肌小症啊， 我知啊，我知啊，有个朋友已经话我 pat pat 可能系冇力啊，即系要练翻个 pat pat 肌 肉。如果有 pat 嘅话，系因为 low pat 冇 肌肉唔够咯，容易跌亲咯， 系啊， 耳水不平衡咯，好容易棘亲咯，行路唔专心咯，即系周围望咧，唔系望。条路咁样嘅， 望条望条咩？ 我唔知你，你望咩噶？你望开啲咩？ 都系条状， 所以真系要小心啲。 系啊， 系 啊， 系 啊， 日常、生活里面嘅话，大家都会想做得健康啲嘅、但系咧，有时咧过犹就不及嘅。好似我今朝早咧，我都同大家咧，即系不如都报一报案。 好啊、 我觉得我自己好难集中精神，思源嘅就系因为咧，我真系正如头先你所讲啦，肌肉方面嘅话，我而家乖，我开始做翻啲运动啦，我跑步。我就影相俾你哋分享啦， 冇错。 咁另外之外我咧就觉得咧，朝头早我就想食一啲嘢，令到我自己比较 sharp 醒一啲。咁当然啦，嗰阵时候成日都饮咖啡，系人都知道啦，太多都唔系好嘅。咁所以咧就 睇到就有一個嘅報道就講話啦，朝頭早咧就唔好再食一啲我哋而家傳統嘅早餐，譬如可能嘗試下就食一個生果，去打一啲叫做 smoothies 嘅嘢，中文叫做乜嘢？類似好似奶昔咁樣嘅嘢啦，係咪？好啦，咁啊今朝早我就即刻再元起行啦，用咗半個紅色嘅可龍果，整咗一條蕉，跟住咧就整咗啲 skim milk， 跟住打咗一杯得好大杯嘅，就飲。嗱，事實上我真係想同大家報告一下，今朝早個精神狀態咧，我係比平時 sharp 成咗嘅，但係個問題又在於我成个肚好辛苦，我而家系冤住咁样咧，好多气体喺里面咯，谷住喺度咯， 谷住喺度好辛苦嘅， 系啦，咁其实若果我朝头早系食一啲咁咁健康嘅嘢，但系我系有一种咁样嘅唔舒服嘅感觉嘅话， 就 影响工作， 影响工作， 点算好啊？嗱， 我哋要睇翻即系你平时有冇食开生果嘅，呢个系一个重点， 有噶，有食好多菜噶， 系菜咁个生果啊菜嘅份量，如果你突然间增加得好犀利咧，其实又会影响到个肠胃嘅。 哦，唔得噶， 系啦，同埋你又加咗嗰个奶 啦， 系啦，有啲人即系对奶又有敏感啦。咁你生果又加奶嘅时候，就变相咧，即系有啲消化唔到，即系奶入边个乳糖你又分解唔到啦。咁生果有啲纤维素，佢又即系分解唔到，就去咗个大肠嗰度，咁就同啲细菌就开始食，咁你就会有腹胀嘅感觉。 哦，咁我应该要点算好啊？ 咁你可以咧，就系即系首先叫马家姐唔好成日激你啦，呢个系即系好重要嘅。 佢少咗啦，佢少咗啦， 我应承你，我应承你， 系啦。因为其实咧，最主要即系如果你冇火烧心嗰样嘢咧，即系对于有个肚胀啊、气胀，其实可以饮一啲我哋叫做薄荷茶，系会舒缓到。 peppermint tea 系啦，系啦 ，OK。 咁所以即系你可以翻去试下咯。咁同埋即系唔好咁大杯住咯，即系你半个火，因为个火龙果好大 啊， 系啊， 佢分俾我饮 啊，教话咧，你惊唔肚你咩嘛肚饿啊嘛，你咪食大大杯 啲 咯，饮大杯啲咯，咁样啊嘛。但我唔知道有咁嘅副作用啊嘛。 你今朝几点饮噶？ 应该系大约八点零钟，七点零钟到啦。 哦，即系屋企饮埋，就冇食任何嘢， 冇有食任何嘢。系我希望咁样搵嚟代替一个早餐。 我又想问，如果食少少嘢，晾住个胃，然后先饮呢一杯嘢，会唔会好啲咧？ 会好啲，但系唔好饮咁大杯咯，都系，因为你半个火龙果，其实我哋个生果。那个份量已经等于是一个生果的了。咁一条蕉的话，即如果你长一点的话呢，又等于两份的生果，即你已经吃了三份的生果的了。是啊。 咁我真的超标了，已经 超了标啊。 过量。 所以就会觉得过量。 是啊。即不可以太多，不可以太少。即有时我哋成日咪话，即你跟边个食嘢，只要睇返是啱唔啱自己咯。即有啲系 OK， 有啲呢就即系未必 啊。亦都唔好咁快。即你个身体要慢慢去适应， 系啊， 佢又好心急嘅， 好心急嘅。同埋你有冇发觉就我再燃起行，再燃起行，我就 跑步就跑步， 就跑俾你睇咁样咯。 头先佢话好耐都唔翻入嚟，吓死我！我又揾佢唔到，我都唔知佢做咩。 你知我，你 而 家知我做乜啦？系啊，好想排气， 会有谷住啲气， 因为谷得好紧要啊。 谷下即系个小腹谷气咧，好辛苦。 同埋唔单止系谷气，仲要系冤住痛，冤地咁样痛痛地， 系啊，跟住想去厕所又去唔到。 冇错啦，咁样咯，真系好惨。 系啊， 咁大家。千祈唔好啦，知道 阿兰姐，你头先讲咧火烧心咧，我早几晚咧有一晚咧又 系你火烧心， 佢火烧心，佢头先咪讲咗咯， 食得饱得滞啦， 咁跟住 即刻瞓低，系啦。 我讲一下先，嗱，几时系咪食好饱即刻瞓？我真系唔记得啦， 时时都系啦，梗系 我 净 系记得，譬如话凌晨唔知几多点，三四点咁啦， 你又知系凌晨， 因为平时都系起身屙夜尿。 我唔讲咧， 继续啦，请讲。 你呓我啊？ 嗱，我想知啊，系用呢声啊？ 系啊， 嗱， 系咁我就真系好辛苦，即系咁，但系我又唔想起身，又唔想食胃药，因为我真系觉得唔想食太 唔想食 药 太多药 啦，因为我试过系咬咗粒胃药，即刻 冇事 冇事， 但系我就忍忍忍咁啊。 終於可以瞓翻啦。係，我想問下，即係點解 呢個情況點解會咁樣咧？ 火燒心咧，其實咧即係胃酸倒流啦，容易即係食得過飽啦，啲人、或者係食完之後咧即刻瞓喺度，咁、咧就會容易即係啲嘢咧發即係倒翻出嚟咁樣啦。咁、你燒心咧就其實啲胃酸咧上咗個食道啦， 同埋你個食道 係啦，咁有機會因為食道同胃中間咧，我哋有個即係接合位嘅，咁、如果嗰個咧鬆弛嘅話咧、又會容易 就會倒流啦， 係、 所以就千祈唔好一食飽之後就瞓低， 即刻瞓就唔啱嘅。 咁要幾耐之後先至瞓咯？ 其實建議起碼一個鐘頭後 咯，咁、都唔係好耐啫。 係、 最衰我男朋友啦，咁啊 係有關人一食完嘢就即刻掹你入房，我明嘅。 你檢討一下自己啦，馬家姐。 我都話係佢引我咯， 唔好識埋啲咁嘅人啦、你明唔明啊？ 但我又中意佢， 我知， 我又信住个势， 早啲食饭 啦， 咁 样系喎。 但我又想提一提，我又想提一提咧，火烧心咧，如果你饮薄荷茶咧，其实系会令到更唔好嘅。所以你就唔好飲薄荷茶。 咁應該點啊？如果有咁嘅情況， 我以為佢叫我飲薄荷茶。 好難擔保佢下次佢男朋友又咁嘅喎。 記清楚先， 即係火燒心，你就唔可以即係飲咖啡、奶茶嗰啲刺激，即係刺激腸胃嗰啲嘢啦，辣嘢唔好食啦，太油膩嘅嘢唔好食咯，你全部都中曬睇個樣。 唔係啦，我只咖啡啫，油膩嘢我已經真係好少好少。 咖啡係會令到嗰個情況係更加惡化。 咁如果有火燒心咧，即係突然可能我又係日啦三四點鐘燒醒咗啦，咁佢應該點做啊？就坐翻喺度就冇事啦， 我可能 咁咧， 系啊系啊， 行一阵咯，系啊， 行一阵，再坐下一阵， 系啊， 就即系忍住死，忍住死，唔系我唔想食药啊，真系唔想， 系，咁即系当然，即系如果持续都系咁严重啊，当然要睇下医生，知道发生咩事啦，系啊， 明白。 好食得太滯啊！ 冇錯，偏離我哋嘅軌道實在太遠啦。不過都係嘅，因為呢排我諗即係生啊，即係呢個 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啦。 咁啊，大家又大餐， 又啱啱又話唔知咩生日啦，大家又無端端喺屋企切蛋糕。咁啊嚟緊嘅話就個 年宵 元宵元宵佳節， 中國情人節， 年三十晚先至行嘅。咁所以就大家要食湯圓啦。 係啊， 湯圓原來咧都好高卡路里。 你中唔中意食湯圓㗎？ 中意。 非常中意， 但我又問下你哋先啦，應該之前有聽說湯圓嘅成分咧就係有糯米啦，咁有糯米粉入邊。我哋之前咪講過湯圓，即係個糯米個升糖指數嘅，又考下你哋先啦。咁糯米嘅升糖指數咧，以下三個指數係屬於邊個 ？A 三十八 ，B 六十八 ，C 九十八。 糯米啊， 糯米之前講過嘅 九十八。 九啊八， 九啊八， 你六啊八啦， 六啊八，听书嘅，即系系啦，升糖指数系九十八，系好高嘅。 因为我记得佢讲过，我死啦，我好中意食糯米，我好担心。 系啊， 我想问下，即系糯米，糯米都系一样嘅，即系如果糯米饭啊，嗰啲糯米同糯米 你粽啊、汤圆啊，嗰啲都系糯米嘅成分出嚟噶嘛。系啊，咁所以即系呢啲， 我谂住好多点心都系糯米 啊，系啊， 小心啲啊， 谂住治啲木 糯米糍。 呢个死木塞， 咁咪啱咯，升糖指数高咪佢都要食咯，系啊，所以其实糯米好危险啊， 系啊，同埋即系肚胀嘅时候都唔建议食糯米啦，火烧心嘅时候都唔建议，因为咧其实糯米咧我哋讲嗰个支链淀粉啊，佢系比较高，即系加热咗之后咧就破坏咗佢个即系淀粉个性质啦，就会令到更加黐啦，去到个肠道嗰度即系会 黏黏。 系啊系啊，你咪 就 会 黐住， 黐 住黐黐黐黐黐 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 黐 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 黐黐 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黐 会啊，咁啊，汤圆我又俾你哋估下啦，即系以下呢三款汤圆咧，边一款咧个油分系最高嘅？ 油 分系啦 ，A 芝麻汤圆 ，B 流沙汤圆 ，C 紫罗花生汤圆， 肯定系芝麻啦。 芝麻，我都系估芝麻， 好叻， 系啊，两个芝麻， 好嘢， 好叻， 好嘢， 今日嗱，系咪就 sharp 醒啲啊？ 系啊， 但系个肚好痛。 你篤个窿放气， 我都想咁啊，头先 系啊， 热敷都会帮到嘅，即系 热敷 系可以即系热敷下啦，佢 放松试下。好， 咁所以 芝麻原来系个油分系最高， 冇错，因为芝麻即系 油 系啊，芝麻油啦，芝麻啦，同埋佢一定会落咗好多糖喺入边，咁要糖啊油啊加埋嗰个口感先系最好食噶嘛， 系滑啲啊嘛， 系啦系啦。 咁就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系芝麻汤圆就系咁多个汤圆当中嘅话，就即系最邪恶咯。 我哋讲话一粒即系大约20克咧，其实咧就已经有78卡路里嘅，三粒就一碗饭， 哇，好唔抵，我宁愿怼碗饭。你 系 咪？ 梗 系 啦， 唔制 系 啊，三粒咋？ 系啊，三粒咋？所以 好少啫噃。 咁样即系平时嗰啲咧，一盒一包咪有十粒嘅， 系 啊， 系 啊，嗰啲 起码食六粒噶， 哇， 系啊， 即系我每一次我食咗两碗饭。 阿妈话要食双数嘅， 咁你咪食两粒咯，冇人叫你食三粒嘅， 食两粒咪唔好食， 咪系咯，四粒起标，哇你咁样你个人，咪咯，你招呼人嚟你屋企整个汤圆啊，得两粒咋， 我为你健康着想， 即系咁同嗰个客人， 梗系啦，食得健康嘛， 唔好啦， 系啦，跟住咧，其实咧第二位咧就系个紫罗芝麻汤圆啊， 即 系我谂过谂住紫罗，即系用啲紫罗米，当然佢有糯米嘅成分啦，都有 米， 都有即系紫色，即系谂住会健康啲啦。咁其实咧个卡路里咧同芝麻汤圆咧都系差唔多嘅，一粒都有76啦，咁都系三粒都系一碗饭。 唔系系啦， 我 摆晒嘢啦，以为自己变咗紫色， 咪 咯，好健康啲。 跟住再落嚟， 紫罗兰， 耶， 都特登介绍嘅。 第三位咧就系紫罗花生汤圆，咁花生都系有油分喺入边， 点解唔高咧？咁又 诶都高噶，唔系话唔高，系啦，佢一粒咧都有68卡路里，唔系话谂住 咁 高， 咪 即 系 3.4粒就一碗饭。 哇！ 我想问啦，如果唔系呢啲紫色系列咧， 系 譬如话花生， 第四位咧就系呢个抹茶汤圆，近年咪见到好多 绿色嘅， 抹茶汤圆其实都唔系话好低卡路里嘅，一粒咧都有62卡路里，即系3.7粒咧就一碗饭， 即系总之系食四粒就超标啦。所有 两粒好啦，即系有啲佢细粒啲嘅，即系一粒咧就10克。我哋头先讲啲一粒有20克，咁你咪拣啲细粒啲嘅包装，你咪可以食6粒咯。 诶，如果有啲商家推出嗰啲大汤圆咧，一粒石 有嘅咩？ 哎、 成个石咁 系咯，你自己整噶？你 request 人哋 食过，我冇食过呢咁大粒嘅 包嚟噶嘛？ 系咪啊？ 系咯，流沙包啊？ 咪系咯。嗱，因为咧头先我哋讲咗有好多嘅嘢，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就唔去过。不如我哋都可以咧，再讲埋多啲嘅资讯，以及咧我哋都可以咧就系讲一阵间你会教我哋煮嘅嗰个食谱， 好 唔 好啊？我哋讲埋第五位先啦，就有流沙汤圆啦，同埋黑芝麻汤圆嘅，即系另外一个牌子，即系每一粒咧就有59个卡路里嘅。咁另外嗰個牌子咧，因為一粒咧就細粒啲嘅，佢一粒得10克嘅啫，咁得29个卡路里，所以8粒先一碗飯。 我想講嘅就係其實我應該食你嗰只嘅細細只嗰只嘅，因為佢一 pack 嘅話應該有12粒嘅細粒啲嘅。誒，佢嗰個包裝應該係紙嚟嘅，出邊嗰個 24粒一盒， 冇錯，24粒嗰個，嗰個會好啲係咪？哎呀，好 細粒啲。 系啊， 證明。 咦，佢哋三個夾份，一人8粒咯。 唔係，因為其實有你有時你會咁樣講，用個量嚟，你會覺得嘅就係話，我食咗8粒湯圓嘅咯喎，我應該要好飽嘅咯喎，好過就係你食大大粒嗰啲，跟住咧你食係啦，食一粒 半粒已經滯咗。 係啦，用個數量嚟去呃自己，我食咗好多啦，咁樣咯。 係啊，跟住最尾去埋咧最低卡路里咧，我哋咁對比咗咁多咧，就係紅豆湯圓嘅，因為紅豆豆類啦，係啦， 紅豆湯 係啦，紅豆湯圓咁每一粒咧好食噶， 好 食噶， 紅豆湯圓 58卡路里，即係4粒先等於一碗飯，抵啲咯， 係 啊， 係啊，都唔係爭好多啫， 係啊，係啊， 唔係其實講咗幾粒咁嗰啲咧，嗬，你真係 食咗湯圓， 你個餡多少 要食少啲 啦， 係啊，係啊，即係。馬家姐又唔做運動嗰啲啦，係咯，一陣有火燒心就唔好，係啊，所以我哋 要留意啫。 咁啊，講埋個食譜好簡單，因為食得好滯啦，大家都要清清地啦，又想食多啲菜啦，就有呢個清蒸茄子啊。咁清蒸茄子咧就建議咧唔批走個皮，即係 keep 埋只食個皮嘅。咁我哋就 揀 keep 嘅喎，我 係咪啊？非常好，非常 好，但係好難整嘅，即係 keep 住個紫色。 keep 住，唔係你蒸十分鐘，係啊，茄子一條啦，獨蒜一粒，陳醋、豉油、麻油，係啊，陳醋一湯羹，豉油半湯羹，麻油一茶匙。咁我哋將茄子咧就切條啦，擺喺個碟嗰度，就將獨蒜切粒啦，擺喺茄子上面，跟住咧就去蒸十分鐘啦。 好味嘅，係 啊， 咁已經好食㗎啦。係 啊，大火水滾咗之後蒸十分鐘，跟住就 係 啦，大火去蒸十分鐘。咁頭先嗰啲陳醋、豉油、麻油就撈喺面咯，跟住就上碟啦。咁主要講翻，因為陳醋咧，我哋食得太飽嘅時候咧，就可以開下胃啦，即係令到個消化係啦，好啲啦。咁但係沙拉姐，即係如果你肚唔舒服啊，火燒心嗰啲就唔建議食嘅， 又唔食得啊？ 系啊，因为惊个胃酸会更加犀利，咁所以就唔好食住啦。咁茄子点解我哋要 keep 翻个紫色咧？因为个花青素系啦，好嘅抗氧化剂，即系排除自由基唔好嘅嘢咁样咯。系啊，简简单单系啊，清清地 茄子。 咁你哋可以唔加醋咯，唔食得。 点解唔？我哋因为火烧心啊嘛，跟住我又 叫你唔食。唔加醋啊，你咪可以用豉油同麻油咯。 我睬，我睬， 系啊，我唔啱，我唔 醒少少得唔得啫？ 知道，唔该晒啦。 系啦，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南丫岛发电厂对开海面有货船起火，一个人死亡，另外12人在船上安全。消防朝早8:多接报话货船起火，派消防轮到场灌救，飞行服务队直升机亦都到场救援，10:多将火救熄。政府即日起撤销新冠确诊者隔离令的安排，医管局的指定诊所即日起停止运作，71间普通科门诊诊所今日开始恢复正常服务，并且会为新冠确诊病人提供治疗，和为合适的病人处方新冠口服药物。其中在南葵涌普通科门诊诊所，朝早已经有不少确诊者到场求诊，有第二次确诊的患者说不知道事先要在手机应用程式预约，到场之后需要即时网上登记补办。他说以往直接去诊所登记就能够获得诊症，现在安排繁复。有市民陪同大约80岁第二次确诊的屋企人求诊，满意新安排，亦都有到诊所复诊的非确诊长者说担心会被感染，认为分开确诊者和普通病人的诊症会比较好。新冠确诊者隔离令今日起撤销，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家庭医生林永和说，预计会多了确诊市民向私家医生求医。以他自己的诊所为例，即日有大约5个新冠病人求诊。林永和又说，私家医生会按病情向新冠病人发病假纸，如果发烧要卧床，一般会有1至2日的病假。至于是不是发出4日或者以上的病假，令病人可以获得有薪病假津贴。他说为了令对方好返之后先返工，开4日病假亦都属于合理。劳联副主席谭金莲就关注，有零售、餐饮、运输等行业请病假，除了失去日薪，亦都会被扣勤工奖。他希望在隔离令撤销初期，雇主尽量接受以快测阳性结果代替病假纸，令确诊雇员有较多的时间休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经检讨之后，简约公屋的最新造价较早前有所调低，相对早前公布的267亿减省大约9亿5千万。何永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工程团队在装柱设计以至单位楼底高度等作出调整，以减省开支。现在每个单位造价方面，低层单位53万，高层单位65万，较房委会最新数字2020-21年度平均每个单位造价76万为低。 他又说简约公屋的拨款会分两次提交立法会，八幅土地当中其中四幅包括位于启德、彩兴路、屯门三 A 区和元朗油博路的土地，大约149亿的拨款会先作申请。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2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320点，跌368点，总成交金额10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70点，升1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2.6跌22.4，阿里巴巴110.6跌6.7，美团176.4升0.5，恒生中国企业76.94跌1.26，商汤2.82升0.1，比亚迪股份243元跌3.2，盈富基金22.48跌3毫，百度集团141.2升4.3，友邦保险88.7跌3毫，中国平安62.35跌咗1.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29.48，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2，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3点，跌18点。港金报1798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34美元，卖出193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季卯兔年新春团拜。 2月2日上11:30，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人。 没见不和共将，仰天一笑父子相，仍见幽默形象，在我世界中央，慈爱怎样衡量，讨生活使你见不上，背负何止千斤，你从未算账，茫茫大海，那一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成长，茫茫大海，那一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爱。 人间，我的两个女人。各位朋友，每一个男人一生之中，起码有过两个好重要嘅女人，一个由细睇到你大，一个由大陪到你老。冇错，讲嘅就系你妈妈同埋你嘅老婆啦。基本上老婆和妈妈她们在功能方面、责任方面、身份方面是完全不同，不得拿来比较的嘛，你说是不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少的男人都好像我这样，经常夹在他们之间，又经常被问同一个问题。 你锡你老婆得噶啦吓，你陪你老婆得噶啦吓，啊成日都唔翻嚟睇下我食下饭。我问你啊，你究竟锡你老婆多啲，定锡阿妈多啲啊？讲啊！ 我 明明我生日啊嘛，又要翻去陪你阿妈食饭，明明系情人节啦，又要陪佢去饮茶，做乜鬼成日都要陪住佢啫？我问你啊，你究竟锡我啊，定系锡你阿妈多啲啊？你讲啊！ 如果我哋三个系一件三文治嘅话，我就系夹喺中间嗰块又薄又可怜嘅火腿啦。其实你哋拉唔拉对方， 我都冇所谓，我都控制唔到。但系点解经常要啲脾气发落我度咧？嗱，喺我屋企，尤其有一个问题，每次一倾咧，一定嗌交。 喂，又唔好话阿妈又问你两个啦吓啊！你哋究竟啊，几时生翻个孙俾我凑啫？吓、啊， 快噶啦，快 快咩快？快都冇话生 吓、啊， 有话咩？ 吓、啊，唔系啩？ 吓咩啊？ 你结咗婚成两年噶咯噃，我再唔生，我等唔切噶啦！ 你咁恶死啊，边会咁快死？ 家嫂 啦，吓、啊！ 讲咩话？ 冇，我话祝你身壮力健，一定咧长命百岁，唔使担心喎、 啊、 你。 就算系啊，咁我都心急噶嘛。话时话，咁你究竟几时先生啫吓、啊？ 哦，过多五六年咯。 吓、啊，仲要等多五六年，唔系啩？ 我决定咗噶啦，起码自由多五六年先啦。我见啊，我啲 friend 啊，一做咗妈妈咋，唔好话去街啊，去厕所都冇时间啊，都唔好话要咩生到个肚花晒，个样残晒咁样。哎呀，总之你咪搞我。 喂，家嫂， 咩啊？ 唔好听都要讲句啊吓，生唔生？唔系你决定噶噃， 吓奶奶啊，个、肚系我噶，唔系我决定，唔通你决定啊？ 梗系我决定啦， 我决定啊！ 迟啲倾啊，迟啲先倾好唔好？迟啲先 倾，迟啲啦，话迟啲倾唔得，阿妈今日一定要讲清讲错。嗱，个肚虽然系你嘅，但系我哋嘅家族嘅命脉咧，就唔系你噶咯噃。举个例啊 ，for example 啊吓。你行入间餐厅啊，得咗一个位度啊，你又唔嗌嘢食，又唔走。你话咁得唔得嘅？你依家就系咁啦吓，嫁咗俾我个仔啊，压住咗个位，又唔生又唔走，咁你叫我家族啊啊点样继后香灯啊？ 慢慢讲，慢慢讲。 哇！你有冇听你自己讲嗰啲咩嘢啊？你讲啲嘢啊，直头好似嗰啲咩粤语长片啲家婆咁样啊！喂，而家咩年代啦，仲要搵人嚟继后香灯？而家大班人结咗婚都唔生仔咧，我应承你五六年之后考虑，我避免你啦。 喂， 哇，好惊！ 再讲多次。 大声！哎呀， 你就系要吓你， 你拍台，我就要再讲多次啦。我唔生，而家唔生，五六年后或者生，睇下生唔生，你要睇心情啦。讲完啦，老公，我出睇戏。 我 下仔， 行 啊，唔准行， 唔准行啊！ 老公即刻行， 你行我就嬲， 你唔行我就嬲。 哎呀，救命啊！放过我啦， 快啲行啊！ 家嫂，今日咁早嗌醒我啊！ 家嫂，食懵咗你啊！我你家婆啊！ 吓、啊，你系家婆？咁我系边个啊？嗯， 你啊，咪系我嗰个好懒嗰个新抱啦！睇唔睇到啊？六点几啦，你仲唔起身做清洁，跟住去买餸啊？你使唔使我用大轿抬你啊？ 哦，点解会咁嘅？点解？我点会调转咗嘅？ 你仲摊喺度噃吓？我唔打过你嘅话咧，你都唔识惊嘅。我死我啦！我搣死你！你死未？你死未啊？你吓、 啊？奶奶，我冇打我奶奶，我起身啦。 睇下你啊，一块面仲长过只马、啊，都叫咗噶啦。我叫我个仔唔好娶你啦嘛吓，一死唔听。你睇下，你而家挡得好疏就系啊，你啊， 奶奶啊， 吓、 啊，冇嬲啦。我哋已经好努力噶啦， 努力，努力有鬼用咩？你要有成绩俾人睇到先得噶嘛，系咪啊？都唔系啦，叫阿仔娶过第二个，一如优鬼啊你！ 啊，唔好奶奶，你俾啲时间我啦，奶奶。 我俾啲时间你，边个俾时间我啊？我等住抱孙噶，你冇得生，你过主啊你，你扯啊你，我扯啊你。 唔好啦，唔好啊。唔好赶我走！ 走啊！呀，唔好抹咗啲嘢啊！等我你， 哎呀， 做 人新抱真系惨啦！啊， 阿妈，你醒下啦！喂，你哋做咩？你自己喺度乱叫嘅，冇事啊嘛！ 奶奶啊，奶奶，你冇嘢啊嘛？奶奶， 我 我头先做咩啊？ 啊，你头先咧唔小心自己棘自己发软题，你发软题啊？你冚个头埋个墙角，跟住晕咗，冇几耐咧又自然照话，冇啊冇啊冇干咯走啊咁样，咁啊叫你又唔醒啦，咁吓死我，几乎想 call 999啊，真系。 原来系咁。 系啊。 哎呀，奶奶啊，你冇事啊嘛？我头先啊都好担心你噶、 啊。真系。 系啊，冚咗你几巴，睇下因为你醒。 家嫂望住我。 咩啊？ 望住我呢度啊！ 哎呀， 我想话， 哎呀，你想催我快啲生仔啊嘛！哎呀，你俾我再谂下先啦。 得鬼人催你啊！我啱啱想讲嘅，以后生唔生嘅啊，你两个自己 make decision 啦。 啊， 我决定唔再加意见噶啦。 啊， 毕竟我要尊重你哋嘅想法噶嘛。 冇嘢啊嘛，我冇听错啊嘛。 阿妈，你发完软题之后点解唔同晒？你讲真噶？ 系啊，我哋以后一家人咧开开心心咪好咯。啊，你愿意生我又咁开心，你唔生我都咁开心嘅。 呀，奶奶啊， 家嫂啊， 奶奶啊， 家嫂啊， 喂，揽完未啊？两个唔理我嘅，自己揽嚟揽去。 奶奶啊，奶奶啊，你个。承担你，好啦，我决定提前。 唔好惊我呢度啊！ 系啊，我嘅生仔计划啦，随时准备开工咯。 吓，系就好啦，阿仔开工啦， 开工， 老公系啊，入房。 喂，你哋两个啜嚟啜去，揽嚟揽去，跟住又开工，有冇人问啊？我想唔想啊？ 入个 工具喺我度咯。 房啦，咩啊？ 入 多嘢啦， 入咪入咯， 家嫂 吓， 加油！最好一次过生两个，记住我教你嗰啲功夫。 Okay, 我知道，我办事，你放心。 Yeah! 人狂乱中应该 笑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 冇错，听日今日嘅片段人间，大家知道咧呢一个金草演员阿马家姐咧已经进驻咗我哋风骚快人咧，同埋佢嘅受重视程度咧一路提升紧啦。 好犀利啦！呢个金草啦， 金草演 员，你又要做咩？又做做你关注组喎，系咪啊？马家姐跟住而家又做埋反串添啊，真系犀利！ 可唔可以摆张相喺度？ 可以，绝对可以。 你有噶马家姐嗰阵时候带过一个头发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刻就帮你摆， 冇错 冇错吓，因为大家咧继续系咪为阿马家姐拍。奖啊，会继续会喺我哋嘅不同嘅环节里面出现嘅，好啊，好 OK。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晏昼一点钟，多谢大家收听，继续开工，继续食晏，继续开心。 我天气都仲系冻啊吓，但系而家真系好奇怪，去到十八度咯。 系啊， 系啊，是啊哇！但系个湿度咧就 干巴 咋，好干啊！ 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好，希望大家好，你保重，明天十点钟再见，拜 拜。 Bye bye 再挂电话。 Miss you, 你都系唔会再挂住我嘅，你都系唔会再挂住我嘅。 miss you much. 挂住我，挂住我，挂住我，你咁快要走啦？挂住挂挂住我，跟翻挂住我，跟翻挂住我 ，miss you much。 翻嚟晏昼一点钟，特别嘅报告由于飞鹅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一点到两点，好快啦吓。FM 九十六点九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我要俾全世界都知道 ，I miss you much。 纵到了天边，越过大海，都会不断不断邂逅于梦内。冬季、秋季、春季，气候总是变又改。我心也跟你不变，就如未离开。I miss you much。